好，欢迎嚟到我他差呢轮我系杰特，咁今系啦， 系萧植啊， 系咁快介绍咗先啊， 介绍先啦， 先啦， 诶 B 啊， 嗱今次咧就讲下日本嘅酒店，不过就唔系嗰咩叫咩最佳推荐酒店，系由最平教育我住过最好啲啦， 最惊异酒店系咪？ 系啦，骑呢酒店咧，因为前一排就就嗰啲酒店就偷偷电视机、偷空气清新机、偷制毡乜都有，咁佢话。啊，不如讲下酒店好、啊。 点解你唔讲个元祖咧？抽翅板啊嘛， 咩啊？洗谷神器啊？ 咁啊，系 元祖点咪洗翅板啊？梗系所有即系咩？牙膏、牙刷啊，洗头水嗰啲全部拿走。最元祖系呢啲。 嗱、啊，咁由我由最平嗰阵时，嗱最平嘅酒店住阿小姐住个系最平嘅几多钱啊？ 最平好似2000多英，2300至2500度咯。系啊，我唔敢再住个最平嘅，其实即系。 因为我睇啲啲所谓猎奇酒店咧，更平都有嘅。 其实又唔系猎奇，因为系将啲设备减到最低啫。其实系 即系 厕所就冇自己厕所啦，咁就薄好鬼薄啦，跟住就冇床啦，瞓地铺 啦， 系啊咁样咯。 因为冇嗱木床一张地铺，跟住有咩先？佢间房里面打，你望咗间房有咩似多嘢先？除咗地，除咗 好细嘅电视机，得嗰十零寸。 我不如咁样讲、 啊， 你觉得一间酒店，因为我谂咁讲，应该 最基本要有啲乜嘢， 同埋装包括咧厅嘅都系噶啦。应该佢一般点都去过酒店噶啦。我谂不如咁讲，你觉得有啲咩嘢正常酒店应该有而佢冇嘅？不如你咁样讲， 系 咁样就会简单好多。 冇自己厕所啦，跟住冲凉要去楼下地下度搞啦， 好入味。 系啦，跟住电视都好细14寸啦，跟住雪柜又等于冇咯，感觉上系系啊。 咁其实同我喺南天住嗰间似卡尼斯达差唔多， 根本就系嗰类酒店嚟嘅。 算系咁咯，有雪柜有电视， 算系有电视有雪柜算系咁啦。 因为嗱我当年。即系嗱，录音呢日就啱啱呢个心跳30周年演唱会啦。咁咧，当年我去睇心跳展览咧，喺歌舞伎町住咧，歌舞伎町后边， 韩国人 真系 business 酒店嚟嘅 ，business 嘅电视都冇过， 吓、 真系得张床嘅啫，得张台嘅啫，收我4500 好 哇，哇咁讲歌舞伎町。嗰度 真系 special 俾你住一晚， 真系纯粹有个地方瞓嘅咋。 歌舞伎町就依个价钱。 即系如果咁讲，其实有时点样讲，网吧可能仲 又系网吧。其实嗱，讲埋网吧唔系最平，所以网吧我唔系最平，网吧唔算最平嘅。 网吧未必最平，但系嗰个点啊？设施上点都齐全啲咁。 嗱，网吧咧，先讲咗网吧先，因为佢唔系酒店，讲埋先，讲先啦。咁我上旧年我去京州18咧，就住过两次网吧，一次咧就系快活级，就佢咧就系开放房嚟嘅，开放房就冇讲啦，就纯粹一张凳，一部电脑咁摆喺度俾你挨嘅啫。 嗯。 咁咧喺东京上野就嗰间就有一独立房嘅，就系、是、又都一部电脑，有几同埋一张俾你可以瞓直接食，即系我成6尺高嘅肥佬瞓落去都 OK 嘅凳长位。 吓、啊。 咁又有独立房，即系单房嘅，唔系个开放房啦。咁又有开门卡，咁又浴室同埋浴室同厕所就喺出面啦，就浴室就11点之后就免费冲凉嘅，咁、就 OK 啦，嗰间嘢就起码 OK 过好多嗰啲所谓嗰啲平价酒店啊，大佬，虽然5000一晚， 我即系除咗即系大阪即系西城嗰区住过之外，其实东京嗰边都住过嘅，即系嗰、那个啊头先其实讲嗰个， 头先住 嗰 头咯，最多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间就叫寿阳啦，系啊， 哦寿阳哇经典啊， 但系寿阳真系 OK 嘅，如果嗰啲酒店嚟讲算系 相对上 一来 嘅， 一来有个迷你温泉啦，叫做即系上面最顶楼嗰度有个浴室加埋 寿阳，呢个寿阳嘅卖点嚟嘅， 系啊，咁第二真系。其嗰区冇乜高楼大厦。 嗱，寿阳咧，我主要 以前即系望晒，基本上住即系去到十楼最高嘅时候，基本上望晒所有地方嘅。 系啊，寿阳个浴室系其实好爽噶，有露天温泉 feel 噶。 系、嗯、啊， 不过寿阳我最唔中，我寿阳唔去原因就是、一，佢离车站太远；二， 两个郊一公里。 我住亲寿阳咧，系唔知点解咧，我间房出面一啲人咧，走嚟走去嘻哈，个心谂顶你个肺啊！ 那個 好，佢隔音太差，因为我 始终系下丁，你谂下，即系实实有。 嗱，相比嚟讲之后，佢隔冇比车入越近车入少少嗰间热卡尼咧，一佢比较静，即系你唔会有啲佢隔音相对够好，就条走唔会周围走。 其实我想讲咧，首阳系唔应该坐 JR 噶，应该坐巴士噶。 但系你就是、今日你有拍 巴士喺门口有个站， 好嘛？ 系啊。 但我住，所以我住而家嚟，而家嚟就佢紧车，佢啱好就十字路口，佢近啲嘅，即系佢啱好就咩喺间车粉对 咩雷桥雷桥路口个 系咯 嗰边嗰度啊。 同埋嗰度就一佢比较新净啲，感觉上你个卫生啲，同埋佢隔音同埋佢比较清净。 睇佢年嗰、那个年、那个年份嘅啫，其实就呢个就 比较清净咯。因为如果再近就车站仲要贵少少嘅，即系话阿 Toby 最中意就拣跟阿 Toby Kong 啊福田啊，佢中意住车站隔南先住车站隔篱嗰几间嘅，嗰间近但系嗰间就贵啲， 就脚嘛， 就脚啲，但系嗰间贵啲嘅。基本上嗰几区咧做咩？平均三千人一间。 你近酒店就自然会贵翻少少。 我住 Hikari 系由三千住到而家三千九嘢啦，而家三千九我冇住啦。 差唔多啦，跟嗰边啲 烟加三成，好牌面上嚟计好 好贵噶啦， 三成啊。 跟其实个 sense 系。日本嗰種冇通脹法咁樣加三成，其實就真係誇張。 好赤好， 當然啦，近你講近呢半年一年就冇得講啦，升到癲曬啦，遊客價都出緊嚟啊！呢個有一個呢、這個自己可以講一節，分分鐘遊客價你都可以。 係啊，但 係呢 個就唔好撈落去住啦，我哋繼續翻先。 咁咧，而家嚟都而家嚟咧，佢咧就係有一個我認為係幾係叫做閪嘅酒店一個嘅特色就係咩？佢 WiFi 限速嘅，唔係佢唔限速，限 port。即系话你一个 point 你开咗，如果开另一个 point， 佢会 block 咗你一个嘅。 系啊， 黐乸线嘅。 唔系咁都你用到算系咁。 我开个我开我用电脑谂住传啲相落去，跟住我开个网页，如果我窒咗嘅，我顶你个肺啊！我点样将相传翻去公边一步啊？ 即系咁讲咯，即系你住平价酒店 ，WiFi 系有风险嘅。 点样样去行？因为你可以一个人有五六部电话、iPad 电脑博噶嘛？佢即系你要开 WiFi 要入房号落去。 用 WiFi 问题就系你部机里面，如果你话我部电脑、我一个 point 喺传紧相翻去香港编辑部，咁我再上网搵嘢嘅话咧，你是但一样嘢就突噶啦。因为 即系 佢有嘢 up 咯，都系插线嘅，即系间房里边。 唔系插线 ，WiFi 插线，唔系插线 ，WiFi 都系挂线衰。 我想问佢系即系叫你 log in 啊，定系点样样啊？因为我就谂唔明佢。 唔系 log in， 纯粹行你个 IP， 如果每 IP 系俾个 port 啫嘛，会夹限速咯，即系每个 IP 限速咯，一系咩速度啊？ 或者单纯啲，你因为 upload 紧嘢，佢咪扯晒上 upload 度，咁你 download 咪慢咯。 系、哦、啊，所以嗰时我点样就咩？当我部机我要将大将嗰相啊攞编辑部嗰时候，我想手机攞啲嘢咩？点我想点攞嘢？我隔篱 seven 就用 seven 免费 WiFi 攞上。 系啊， 即系你应该系拣间近 seven 嘅房。 系啊，系咯，唔系咁睇睇行 seven 都行尽街嘛，讲下好嘛。 其实系嘅，即系有个风险喺度嘅，即系点样讲啊？即系自己部手机点都要准备多少少嘅。 不过嗰间好处就咩？一朝头早免费 WiFi， 免费咖啡；二就系佢有个澡堂。O K 嘅，同埋够干净，我住得系算舒服嘅。间房就一个棺材仔咁 size， 即系实际，因为佢摆张床、摆张台仔咁样嘅 size 啫。 预咗即系斋瞓就算噶啦，你唔会喺入边做。 其实 嗱，其他活动噶啦。 唔系，起码就有张茶几仔俾你攞嚟上网啊、打资料咁样 O K 嘅。 咁样咯， 嗯， 好啊，即系一个住宿最基本要求嘅算 系 咁样。 跟住再升一级就要去到东环噶啦。其实东环嘅系所谓叫做咩？东环系一个叫做咩？嗨酒店同埋平价酒店一个叫做 界线， 先其实我唔好意思啊，东环我未住过，我想问咗一样问题先。如果大理嘅定义，东环同埋嗰个叫做写个叫咩 upper 系 东环低啲，东环 即系差唔多几远咧？你觉得 差半一， 依家嚟计个 upper 系上咗一格噶啦， 系啊， 成格 以前系半格，而家有一格， 因为 upper 系高调咗噶， 所以我想要攞个 sense 到底争几远。 因为以往要计啦，东环同 upper 喺日本个定位咧系叫做高级啲嘅商务酒店，高级啲啊， 啲嘅啫 吓。咁但系你真系要再贵啲就系正常酒店啦。 系 咁，但系近年即系 covid 前后影响，老板娘肯啊豪花大使。买咗好多以前啲旧式， 系啊，趁依家扫 hotel 改装做 upper 咧，嗰扎新 upper 咧系 高档咗噶， 干净企理高档咗 嘅，佢走高档咗路线嘅。 系 你讲啊，嗱，唔紧要，你讲埋呢个先， 讲埋东华先 ，upper 先，再 去翻东华先。 嗱，东华咧系叫做咩？如果你唔想即系，如果你顶唔顺嗰啲所谓叫棺材咁嘅酒店仔嘅话，东华系一个叫做咩？最低入门嘅最低入门标准，即系叫做 可正常咯， 最咩可接受嘅标准咯。首先，基本上部电视机起码有20寸嘅，冇咁疏，14寸都有 HDMI， 都有 HDMI 口俾你插落去。 有自己浴室啦， 有自己浴室，有厕所 ，OK 干净。朝头早有份简单叫食得食落去唔会呕嘅早餐。 唔系咯，我唔失礼咯，但系你唔好有期待咯，即系咁讲。 系啦， 系。 咁就叫 OK 嘅，同埋当横佢一本身入会入咩，住十次有一次免费。咁咧呢个计条数其实几抵嘅，即系如果成日去嘅话，同埋最紧要就系接每一服所基本上所有车站大小车站都好，一定有一架喺咗紧。 系 五分钟距离，即系嚟话嚟话喺大厂即系前一隔篱嗰个大厂站有两间。 我基本上 三分钟行 过咗好大，潘乐公话，即系主要车站一定会有咁滞。 系啊，主要大站你一定望到噶。 以往 望唔到，纯粹因为你遮咗我咋。 以往东环俾 Upper 个优势就系近车站嘛，你点都搵到间。 开始都追上嚟。 嗰时以前 Upper 系平，但系相对比较散咧啲铺。 东环佢胜在叫密集性啊嘛，好简单。嗱，净系东京主站都成三四间包住，睇唔到佢，因为系落地下睇唔到咋，佢全包住噶。跟住 佢啲位唔靓啫， 二楼俾其他楼遮咗 啊！你兜个圈先入到去啊！即系周围都高楼大厦。 唔系通常都系喺背脊嘅， 系 或者系啲太贵地方，即系嚟话去到新宿已经咁贵，梗系冇啦。但系只要平啲地方咧，一定有一间。 唔系你名古屋就系啱啱另一边新港线嗰边 系咯， 背脊嗰边系啦， 背脊咯。 唔系木移岛嗰三间啊，如果中央站有三间咁夸张，我识咁多啊。 嗰时博多次头喺车站后边啫。 系啊，我都住过几间。 诶，嗰扎咩咯？即系酒店区嗰度咯，后入去洗街度。 系啦，佢即系方便就系， 因为有几间嘅，见到系好多插得旗嘅。 系啊，因为佢近车站，你之后做你话我落车，我离开咗车站啊，三分钟揾咗间，就揾到东环烟，跟住扑入去，跟住可以上床瞓，喂，悭乜时间抵翻好多噶，尤其是你去一条友去旅行，你唔系要求咩嘢，我自贡孭住个背囊去旅行，我基尽量可能就咩即系悭时间噶，大佬，喂，住好酒店行远喎， 东环都系始终佢即系连锁，即系衰佢都有个铺， 系 OK 嘅， 企你先啦， 企你 啊，系啊， 但系咧， 你有啲酒店即系单即系单 支嗰啲咧， 系啊，即系真系抽老大咁嘅心态，完全即系好同衰都要硬食咯，就系嗰句。试过噶，真系试过租到间酒店，即系一个四个 pick 嘅地方，三元，港岛嘅三元啦，咁嗰度就攞个地方落脚，咁搵到间更惨嘅酒店，但系就非常之入， 哦， 会啊，系个感觉系啲灯系暗，跟住啲冷气好似都唔系太， 我试过，我仙台市咧，我好多年前去仙台跑东北风马拉松咧，仙台市搵咗间旅馆咧，又系好残旧嘅旧酒店嚟嘅， 系啊，即系叫做。唔系太污糟，瞓得系啊，即系 O K 仲可以瞓得落。 我叫 O K 瞓得落，但系煤气。但系东华咧，就算佢好有煤，就算你旧酒店咧，基本上都 keep 到水准。当然嗱，讲明，因为我提醒就系大重咧，有两间东华嘅，一唔知一号点系比麻烦，系旧啲嘅。我试过咁死同我话，开门 key 坏咗，要用锁匙开门嘅，同埋就系因为佢走廊系对系室外嘅。我试过就系、是。因为前年我睇世界杯，我睇完巴西嗰场波输咗波，一打开道门，哇！好似去吸血鬼见到光化灰，大佬啲阳光直射我块面度，几捻恐怖啊！即系东华咧，有啲新啲又你真系要睇运气啦，有啲新啲又好啲嘅，但基本上差极都 keep 到水 准。差又好嘅，即系做啲柴球少少嘅啫， 柴球少少 都唔会话真系完全用唔到啊， 会用烂先咯， 会磨烂烂嘅 OK 嘅。 WiFi 应该都有信心嘅 ，WiFi 都 OK 嘅，都够快嘅。就同埋就佢都有张直包，有时咧，如果住啲偏僻啲嘅话咧，冇用餐食嘅话咧，东华仲食到嘅。 系当然啦， 即系时份你大佬啊，你唔系附近，你唔算系大摆啊地方啊， 保证附近一定有吉野家成嗰啲噶啦。 系啊，未必噶，因为但系如果系新东大家就一定有啊，但系唔系度都有噶嘛。我试过住高崎嗰间，哇，附近方圆一公里之外，啲餐厅全部晏昼十一点钟先开门嘅。 我自开嘅，我高崎都算大站嚟噶，都算。 唔系就系啲问题就系你早餐十一点钟之后食屎啦。 咁冇计， 你高崎。嗰边 好防十一点，应该叫早餐定叫 brunch？ 唔系午餐咯，咁你之后早 起做午市噶啦，直接系。 唔系即系变咗，你只能拣七仔呢个啫。 系咯，七仔咯，讲下啲麻烦。 或者啲面包店嗰啲早开嗰啲。 所以佢有间，所以佢有早餐包系好重要噶。又买早餐，佢换下款都 OK 嘅，即 系 单咯。 会依家开跟住讲 Upper， 跟住 Upper 啦 ，Upper 升以前咧就半个 grade 嘅，升一个 grade。 系啊，即系以前做 Upper 好似咁嗰阵都系蒙。咁高嘅，即系同高云差唔多级数咁样嘅。 一来差唔多，二来个感觉系，你个价钱比仲要比东环贵啲啲， 贵一个贵半个。 但系感觉上都系值得住。 但系嗰个感就系好彩嘅系，至少嗱 ，Upper 冇头先杰特讲嗰种呢个走廊喺出边啦， 系啊， 都系室内嘅走廊啊。二来依家应该都 Upper 我住过大阪。 大阪 边间先？ 好多间噶。 我等阵先捞紧。 喺边度？ 应该系喺唔系啦，嗰、那个叫做我住嗰间。我又得意嘅，点解咧？外面望咧，成座堡垒四方形咁。 系。 实际喺入边咧，系直 接 就 两 座两 栋咯， 两栋 两栋中间揾啲桥穿起晒嘅。虽然 我本丁啊， 嗰个位系露天，但系基本上又唔会点撇到远。 本丁啊， 除非打风咯。 本丁酒店啊。 我記得應該係喺 係咯，我啱住嗰間 喺黑門附近嚟嘅。 因為大阪開咗間新嘅喺梅田附近咧，嗰間就真係大酒店級數啦。嗰間就你講埋先，你講埋講埋 二來係嗱 upper 唔係呢樣嘢應該係東華冇嘅，就係、是、咧 VOD 啊嚇。 以前即係你有啲商務酒店好興就係部電視機，跟住有你個遙控可以撳去睇買電貨金睇電影啊，貨金睇鹹片噶嘛，有 VOD 噶嘛。咁不過因為今次我去 Upper 住咧，都發覺咦開始 cut 啦佢哋 啊， 部部賣嗰個 VOD 嗰張卡嗰部機收起咗啦，終於 啊 點解咧？佢話我唔收錢啦，而家啲 VOD 免費俾你， 我去免費提供 免費，我起碼住嗰兩間酒店都同你講免費咗，咁以往就点咧？以往系点咧？走廊有部机嘅，卖电视卡 啊，有啊，基本所有酒店 以前 都有嘅，就 开始 都系而家亦都有啊。 咁你成 东华我记得冇啊，东华我记得冇啊嘛。呢样 upper 有嘅。 咁你个成个回馈嗰个形态都变咗嗰阵时，咁呢样嘢相对地变咗 out 啲嘅。 一来啦，二来咧，你入而家去 upper 住咧，你入到间房，你根本冇地方俾你插嗰张卡。 因为 以往旧式嗰啲， 有个好铁箱仔俾插张卡嘅， 有部铁箱，有个铁箱仔攞嚟插噶嘛，又或者系可能再旧啲，以前系真系 CRT 电视机 嗰度呢 个，唔系以前 CRT 年代电视机嗰啲，佢直头嗰部机系有个窿俾你吉嗰张电视卡落去开着噶嘛，即系而家当然而家先进好多就冇晒啦， 直情好似净货，然之后你。直接开得嘅，好似好记得。 你1000英买张卡怼落去，先俾你着机咯。 系咯， 最旧嗰种。 而家就系，而家好似直开唔使。 冇啦， 冇咯，冇咗咯， 冇咗啦。话而家好，而家基本上就Upper 咧，新啲酒店咧，大部分都已经用咗手尾啦 ，Apple 啊支援。 系啊，基本上直接投射落去自己。 有空卡士，佢会教你点样射翻你手机。 如果嗱 ，YouTube 睇 YouTube 冇问题。 如果就算冇都唔紧要，好简单，依世上有条 HDMI 线。 系啊，自己自备咯。 自己插条线咯，开抽 啦。系去附近啲都巴士嗰类物体买咯。 我自己咧就有一条两米长嘅 HDMI 线，但我算 Upper 梅田嗰间咧，发现都唔够长，结果我一路之下掟三米嘅。二千英啫嘛，一百六十啫嘛。 唔系，因为而家睇翻，其实 Upper 新开嗰堆酒店换晒嘢咧，实个设备好咗好多嘅。 系噶， 嗱床头闹钟 吓， 你话冇噶嘛？又系啲旧或者东环本身唔多铺头有噶嘛？ 吓， 基本上我而家 Upper 我住几间都一定有嘅。一定有床头闹钟嘅 吓，啊系，如果改设备嘅话，应该啲 USB 插啊，啲插苏嗰啲都 而家都落咗 争啲，其实都唔系间间插。 东华未有，东华唔使谂啦， 东华冇啦。咁 Upper 就一啲啲 有啲有 新铺新嗰啲酒店咧，其实佢叫做你写字台嗰边， 佢 写字台嗰边一即系摆电话，写字台嗰边一定有个 LAN 线插嘅， 系啦， 一定有个 LAN 一定要嘅呢个嘢， 嗰个基本嘅 系。 咁有冇 USB 咧？就睇个床头钟嗰边啦， 系啦， 床头钟有咧就床头钟有，我都冇咧就照自己谂办法啦。 我主要就试过就两边都有插，系啊，即系佢有个两边都有一个有个即系两个插，系啊，咁你可以 电插就一定有嘅， 系啊，电插其实都唔使 USB 嘅电，最紧要电插，因为其他嗰啲即系试嗰啲我有讲我可以转噶嘛， 即系最紧就系插咗啦，同埋咧， 最紧有两个插系啦。 通常咧去到东华嗰度咧， 普通人少少，再好嘅话三个插都可能有。 吓，哇，咁样 即系百佢万零万对国际插啊， 国际插咯。 嗱，东华开始咧就酒店就多嘢，首先就咩啊？一个暖箱，个热水壶，两只杯， 有冇人洗脚噶？ 热水壶反而嗱，我今次 upper 冇喎，upper 好似冇，两间都冇， 咁妙啊！ 因为收埋咗，系 收埋咗咋？ 要问佢借啊？ 哦， 因为我冇啊， 即系东环咧就咩？因为酒店我即系酒店就咩？有热水壶，我朝头早做咩？我买个咖，我带个咖啡模，带个旅行嗰啲咖啡滤咖壶，又朝头早磨完咖啡，做完咗杯咖，饮冲咖啡咯。 因为好衰嘅，我入去浴室咧。 浴室个热水咧可以去到五廿度嘅。 我直接攞攞 直 头水， 直头攞嚟冲啊！打出啦，直头。 讲讲先，日本嗰啲水喉水系可以饮， 系饮系啦，所有水都饮得嘅。 系啦，除非讲明话唔饮得，系啦。 佢有讲嘅，如果唔饮得，佢会讲嘅。 系啊，佢会打针接喺度话嗰啲。 但基本上， 基本上我哋去得酒店都甚少真系唔饮得嘅山水噶啦。 全部 山 全部水喉水话俾我饮 嘅，基本上都系水喉水噶啦。 所有水直出可饮嘅，尤其是北海道，因为我最记得嘅好深刻印象就系第一次去北海道嘅时候咧。我当时想呢个问题煲，我去嗰我住咗宿舍，跟住我煲水嘅时候，嗰、那个社监问我系用乜煲水啊？跟住之后直接饮喎，吓可以直接饮嘅咩？跟住之后又不开咗水，直接我饮嘅，即系咗山水，我系唔知啊。 系正常嘅， 一唔香港水啦，香港就习惯煲水， 你香港唔好谂啊，你习惯上。 根据水务署嘅说法，喺水喺污水处理厂走出嚟嘅水，系咪污水处理厂？过滤厂出嚟嘅水， 水库， 佢哋次次 demo 嗰条片，临尾都系睇住佢斟一杯就饮落口噶。问题系你啲喉得啫嘛，佢嗰杯真系饮得噶，不过去到你嗰度就饮得咯。 水喉，水喉， 系不过喂咁啦，依个唔讲啦。即系有酒店一般咧，就咧嗱， 同埋阿爸再补充多少少嘢。依家咧，阿爸咧，佢行李嗰度咧开始隔即系点啊？自动化咁，我想即系佢系有个 barcode 俾你，跟住你电话去扫 app。扫八谷，跟住系开电话，跟住就登记翻你个人资料。 唔系净系 Upper 咁讲，间间都系，因为始终去日本都有打手唔够人嘅问题咧。 啊，系啊，开始 自助 check in 系多咗。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佢 even 而家游客，佢游客都翻咗，游客 太多， 直接怼你埋去自动 check in 噶。 系， 唔需要拗，你自己拣语言， 系啊， 自己做。 系， 咁佢最多唔明，佢就叫你填咯，或者佢帮你多直接。 系啊，好多有啲 东环都连东环依咁都用自动 check in 机啦，咁但阿爸有个 check， 即系阿爸咧入咗会有个好处就系咩？入咗会之后，你 check 嘅时候系唔使俾个 passport 去影印。哇，系咪 啊？登记咗 啊？唔止啊，阿爸个自动 check 有两范玩嘅，一个真系埋佢部机要读嘅，有 keyboard 有读嘅。 我净用 app 啊，嗰次。 另外有一款就系头喺个 app 度啊， 即系 读 个 QR code， 就 app 嗰度攞个 QR code 出嚟，直接读个 QR code。 攞张入 你知网上俾你用信卡俾钱得噶啦， 跟住嗰部机就会偶真时间俾你嘅。 系啊系啊，咁你登记咗就攞喺信卡度攞。 方便好多，因为 佢嗰度卖，佢声称卖点一秒搞掂嘅。 系， 虽然我冇用过。 因为最重要就咩？ 佢净系扫啫嘛，咁啊。 你唔使俾 pass 去 do 啦，麻烦反啊嘛，俾 pass 去又影印，佢走去搞去搞去，起码搞去两分钟。 你唔少好多嘢啊嘛。 系啊，冇咁烦。 你幻想你 check 耳，即系你清住晒一抽耳楞啦，好有机会。 我仲要喺银砖搵个 passport 出嚟。 你好彩有拖 keep， 你个 keep 自己仲企喺地下。 啊、 如果你系斋背囊客，你一定系起晒你背囊噶啦，嗰堆嘢。 系啊，一个抄出嚟咯。 张台，跟住仲要抄一大轮。 系啊， 嗰堆嘢出嚟，跟住仲要掟俾佢。 系啊， 麻烦啦。 所以我做法就咩？另外攞个袋我嚟装 passport。 唔系 passport， 我想更新问题就 系、是， 抄出嚟嗰下，跟住佢仲有，佢影印嗰度，佢搞你两三分钟。又麻嗰人，而家做啊！你我 P R 嗰丢完之后，直接上房，干手净脚。 系啊， 我依系依得证嚟噶。 佢唔系，佢而家自助 check in 嗰部机咧，叫做多直接做埋 read passport 嗰本嘢，直接做埋落去。因为游客费事烦你。 惊难噶嘛？ 但系就 睇用咩机，睇用咩机。有啲即系头先我讲，喂，阿爸三样齐嘅人手，要自己 do passport 嗰部，同埋纯粹 passport 唔使 do Q R 都有。但因为我在之前嗰次喺去品川 Prince， 品川 Prince 系要都自己影 passport 嗰只嚟嘅，但嗰部咧就好明显啲廿几三十年前啲老爷机咧，好鬼钝嘅， 咁粗搭得个带上去顶住佢嗰啲， 系啦，咁个 keyboard 佢个 keyboard 仲要系 mon 上边嗰啲 touchscreen keyboard 咧，揿十次都唔出唔到个字嗰啲咧，好鬼钝嘅，所以有时呢啲 case 咧你。即系好唔好彩系，喂嗰部嗰间酒店啲嘢新啲嘅，咪方便啲咯。如果嗰间睇落好新，但系都原来啲旧 system 多咧，可能你搵翻个卡可能仲快啲。 系啊，不过东华就而家基本上都系有自动 check 机啊，即系 开始转紧噶啦。其实 转紧嘅 阿伯就即系点样印就好深咯。其实嗰啲 阿伯转快啲咯，因为佢而家升咗级啊嘛，佢而家 真系大扩张咧，佢啲嘢新可以好新啊。 系啊，新咗好似我住大安梅田嗰间，除咗之前我讲过就系咩要由大阪梅田站行去嗰间死人酒店里面咧，哇！屌佢真系女人转身迷宫咁嘅死样，兜完左兜右兜，转嚟转去上上落落，跟住先揾到嗰间酒店， 但咧，嗰只就一卅几层，我好乸高。 你梅田喺边度啊？喺 梅田往往北往南去，跟住行，跟住落地落地顶，跟住转，即系上翻去，跟住喺嗰个嗰就夜街路， 好似又系新干线嗰度嗰边。 有冇梅田区？ 梅田系咪嗰度？ 梅田区喺梅田站隔篱嘅啫。 哦， 地号上面就系隔篱。但你落去就 建筑物喺隔篱。 哦， 你落身落咗地下， 你系好难直接行到去。 首先你落咗地底。地下街，跟上翻嚟嗰度嗰酒吧街啊， 酒吧街， 跟酒吧街个大袋，然后嗰酒吧街里边转嚟转去左兜右兜先揾到。 哦，我 新嘅嗰间收嘅，因为嗰间酒店就咩啊？嗱，佢有又系好夸张噶， 好夸喎！呢间唔系旅馆嚟嘅， 酒店嚟噶， 酒店嚟嘅呢间， 有浴室，唔系有浴有大浴场，有冲泳池。 阿新嗰扎真系同间酒店嚟噶， 最紧就唔算贵，八千几一晚咋。 佢自己升 酒店及度假村嘅 resort 啊，系咯，依家系高贵嘅，都话除我对佢唯一不满就系咩啊？你唔识得我兜咁样远啊嘛？ 真系你梅田一来本身复杂，二来佢真系有酒店嘅话， 系 近真系近大湾。 系嗰啲就咩？你明明睇佢睇间酒店喺眼前一百米之内，但问题就你行五百米， 你搵唔到条路去。 你兜啊嘛？ 你讲呢个百米，我一定要讲翻。我想当年虽然头话，我想当年喺度喺东喺新宿站上的士，望一大轮，好啊啊喺呢诶喺架唔知嗰时四五号。一二三，跟住就唔知五六七嗰碌柱后面，咁啊，即系一二三喺隔篱啫，咁行啦，仲有一分钟，扑街噶啦，跟住行嗰碌柱，系啊 ，next 四号月台前面一百五十米， 耶， 系啊，好嘢， 唔系嗰时， 因为呢个系历史问题嚟噶， 顶即刻冲上去咯， 历史问题嚟嘅呢个，即系点样话呢个东三手货运线同埋三手线个站嘅距离。因为冇位啊，所以个月台要褪好后。 其实我一你讲嘅题话讲呢样，其实我唔介意去叫佢下一班晒，但你唔该唔好摆喺两个喺隔篱嘅站隔篱咯。即系你摆21、22，我唔阻你，一人哋知道 number 唔同，佢 expect 有啲嘢唔同啊嘛。 系 1、2、3、5，三号喺我隔篱，我喺前面十米度。 呢样嘢， 跟住四号喺个碌柱嘅指过，一行过去啊，前面150米。 呢样嘢就教训你，即系点样讲？事前调查好紧要呢个。 系 啊，即系唔好掉以轻心啦，即系几你所当然都好。 嗱，但系而家我睇就地图方面啦，系啦，我讲紧搭便，但系 同埋我又讲到题话，你喺新宿算好噶啦，东京仲大镬，我同你讲。 冇错， 东京地底啊，个月台仲要系1、2、3、4，同上面一样嘅。 东京系另外间咗 set 月台俾佢嘅。 唔好话讲阿 Apa 咧，我去开几，我惊 Apa 即系要做合体嘛，所以特登要俾个位佢自己慢慢碰噶嘛。 阿 Apa 呢轮因为 Apa 即系其实好多地方都重建紧嚟，话新宿广场咧，高北景个广场嗰间咧，之前排咪重建紧咯，大修封咗成闩埋门晒， 差唔多啊。如果旅游大区其实都系啊，你都开始整，因为你哋遇到实 嗰间好有名咧，高北景嗰间啊，喺个广场嗰间 Apa 啊嘛，佢之前封咗。封个大修，跟住我去上次我前年去江山嗰间阿伯又系封咗大庄， 系啊，唔知旧佢开始都开始 啦，开翻啦，嗰条嗰间 系啊，即系而家佢阿伯真系叫大张旗鼓啊，佢即系升佢升价啊嘛， 将自己升价， 升 咗级做酒店咯， 升咗 grade 咯，升到起码做咩啊？由东华半 grade 升高一 grade 咯。因为其实而家呢类酒店其实唔少例话，JR 开嗰批In 系列咧 ，VR In 咯 ，VR In 咯 ，VR In 啊嘛， 啊都系本世本有噶，系啊，可以讲系 VR 系咯。但我去我住大井町嗰间 VR， 即系睇Julie 甲子园嗰间。 其实系佢系咩嘅零售商开噶 ？VR In 其实 系啦。 我意思我想讲咧，有冇住过新秋怡嗰间啊？ 我未住过啊。 秋怡嗰间正啊，佢系一个半圆形嘅大厦。有啲似呢个合我咁嘅死款嗰啲啦， 空之境界， 耶，系啊，不如就个浴室咧，系 出唔翻嚟噶， 系 P 晒，系 P 晒，点样弧形嘅吓，有个窗，跟住你可以坐喺个浴缸度望到外面出完站， 哇，几正，唔好讲笑， 冇问题，景靓，高层就冇问题， 高层嚟噶， 低层咪你望人士，人望 你， 但系对面好似都冇乜嘢，冇矮啊，都唔太高嘅就， 老抽嗰大旗冇乜嘢， 老抽 有 高楼嘅， 冇乜高楼老抽， 佢位置其实近南门町嗰边嘅，系啱啱隔咗条河咯。 好啦，跟住阿爸之后，其实就同一级数，阿爸而家所谓同阿爸同级数啦，嗰啲咧就系JR 系JR 系啦，因为以前 JR 系比较旧酒店嚟嘅 ，JR 系近呢几年咧 ，JR 啲酒店重新大翻身啦。 点样话新系列咯？用咗新名去推翻。 因为我以前 做过成件事， 系啊， 因为好多年前我住过，我喺四角住嗰间 JR 酒店，其实系旧酒店嚟嘅。 Kevin 就旧酒店嚟嘅。但系依几排我住嚟话，我集房住嗰间 JR Win 咧，同埋金大正英 In 都系属于叫新酒店嚟嘅。佢就 干净又即系叫系咪大又大电视啊大床啊，佢新净咯。 唔系主要新日本同嗰个都有本搞嘅，其实 系 O K 嘅，嗰间都绝都系叫 各自搞 啲几靓客嘅。虽然佢烟大细细，我梗系酒店复数嘅，做生意都 O K 可以。 唔系，我觉得嗰间嘢，因为咁讲咧，冇住过啦，但系倒翻转嘅，一搵亲车站附近，你一定见到佢个名字，走唔甩嘅。 系 佢最大优势真系冇售报，就喺住个车站。 佢比东环更加近车站。 嗱喺 即系等于 嗱睇你睇你睇， 一定系地铁物业嚟噶啦。 系啦， 你睇情况，唔系睇情况，佢又未必系最近嗰、那个，但系即系点样讲都附近咯。 嗱，佢一定会有办法驳到落地铁啊，即系驳到落去 JR 站，即系佢一定有条，你唔好嚟，总之有条嘢遮到你，拖住三四 条。总之有条路俾你去， 买最好嚟先咪咩咯？东日本抽 MS 咯， 嗯， 啱啱抽完就上面 系啊。 嗱，我住札幌东JR Win 嗰间咧，我由札幌站行去咗多巴士嗰方向，沿住路线行一个街口就到啦。 近啊， 仲稍为近过东华烟，即系东华烟嗰个乘车站嗰个就喺北海道大学正门嘅， 系 就行两个街口，就一个街口， 远少少， 就一个街口咁多。 系啊。 好嘢噶，因为够近啊，所以咧又埋就系附近又干净，我喺嗰间就 最后你谂住搭车一第一转搭车出去第一间都玩 嗱，嗰间酒店喺边度咧？就系、是、札幌札幌几个屋后面 啊， 就系几啊几近啦，因为后面个街口就系啦， 真 系 好 嘅，系啊，几个屋嘅书店后面个街口就系啦，几拉近啊！佢之前不过都话明嘅，因为好嘈嘅，有火车，因为其实车站就火车桥隔篱， 直桥桥， 你近车站就有呢个弱点嘅。 系啊， 你接受都得咯。 咁你两睇咯，即系可以望到火车，但系问题身度你要受火车嘅噪音咯。 诶，你中意火车嘅呢啲唔系噪音，呢啲 系 啊，唔系你咁嗱，即系我一条条先。如果你讲到即系铁道嘅酒店，我想讲一讲个名铁。 咁 明天发生咩事呢？话说呢，有间主题酒店，主题酒店房，咁就摆咗佢嗰啲旧车嗰啲，剩返啲零件啊，个驾驶座啊嗰啲咁样嘅。 摆咗个旧车度。 唔系佢真系冇，佢真系唔系佢唔系成架佢外笼啫，其实就佢啲位啊啲，佢个驾驶座啊嗰啲嘅啫，其实就跟住摆埋啲陈列品喺度，跟住就 主题酒店咯， 当一个博物馆咁， 博物馆咯， 去睇去玩嘅。 主题酒店冇噶呢啲嘢。 咁你即系最大嘅卖点就系望到下面，但系好抵死，系望到明天，因为明天喺地底。 嗯， 哦，咁 望到东海西港线，同埋佢个站。附近啲环啲景咁样咯 ，OK 噶，你望到有时啲货车，啲货物列车喺度行过啊，新干线行过啊，都几过瘾嘅。同埋你坐住可以坐住啊，嗰张头等嗰张凳咧， 嗯， 系啊，就 咁边卡， 系啊，我嗰个其实几熟。 系啦，头先我上头先我讲冇讲晒嘅，但系一间正常嘅酒店有嘅嘢就系一个水壶啦， 系， 而家就可能要借啦，啲地方就系有只杯。跟住咧，牙刷、牙膏、牙刷啊嗰啲，而家要攞啦，因为佢费事话嘥咗啲牙刷。牙膏梳 全部都系自作自攞。 就喺个 lobby 嗰度有个架俾你嘅，同啲茶嗰啲茶包。 系啊系啊， 阿帕就冇，阿帕都系 keep 住执房嗰时 摆份嘅， 摆翻份俾你。 但东华就摆台嘅，东华嗰只佢而家都摆晒 lobby 啦。 咁品川 Prince 都系嘅，佢摆咗 set 牙膏牙刷嗰啲喺直头喺电梯口，即系 lift 口。咁你自己攞嘅， 系都系买啲厚嘅，通常都系。 好，我讲埋头先嗰度先啦。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咧？其实咧，即系 OK 嘅。如果以一个即系睇铁路嘅人 ，OK 嘅，呢间房 OK 满意嘅。但系问题系，即系间房真系太残旧一 阵，有问题。 啲设施真系，其实睇到。 我想问架车系咪好旧噶啦？已经 劏咗噶啦，其实。 咁啱数啊！ 因为透咗液噶，其实系真系透液，佢将啲嚟 啱 Q 晒数啦， 换翻落嚟，即系摆喺度做摆设咁样。 我曾经想去过噶，就系北喺函馆市郊咧，将架北斗星嘅车厢攞嚟改做酒店噶。 系啊， 我成日想住。 我嗰个净系成间酒店啦，净系个车厢里边酒店啦。 系啊，将车厢改做酒店啊嘛，我成日想住。 我嗰个系酒店里边有间房改咗做酒店，即系火车。主题咁嘅房，其实 因为当年我冇办法，我 book 唔到 嗰间平，应该系我住嘅新中最贵嗰间嚟， 系啦， 三万几日元一万，仲要得因为得一间，所以你要趁早咯。 我仲要抢 系啊， 一间 房。本来谂住早日去住，但系啱啱即系好 主题酒咩叫主题酒店啫，真系谂到啦。 咁逼住褪后一日咯。咁结果嗰次行程咧，明哥嗰次行程咧，我五日。换咗六日啦，换咗五次酒店，日日都换酒店，系啦， 系我拍呢样嘢。 咁我发，因为 即系自己又要求又要住嗰间酒店，又要住呢个主题酒店，跟住中间嘢啱啱涉咗要涉窿，咁变咗就周围走，咁包括住埋东环，同埋住埋另一间系都系铁路公司酒店嚟嘅，边间咧？西田，九州嘅，系啊，九州嘅酒店喺名古屋开新开嘅 ，OK 啊，住过嗰间又系即系几满意嘅，啲设计，但系又奇奇怪少少咯，佢嗰个浴室系好一个帘咁样，好似隔咁隔开咗。开放式嘅叫做系啊，即系佢系入口，跟住中间就系浴厕所同埋浴室。 系即系佢个浴室系玻璃， 浴缸 你隔开 佢。佢冇浴缸嗰种。 系啊系啊，即系企缸 企缸 咯。如果个浴室系企缸，但系 企缸少见。 但系个洗手盆咧，同间房系相连嘅，系攞块帘隔住嘅啫。 哦，差唔多啫，都系。 系啊，即系净系得个厕所同埋个消防房系隔开。 嗯， 系啊， 差唔多咯。 系啊，头先用专位都系， 但系香就少嘅。如果日本我记得就， 系讲起头先，我头先想讲埋就系清空嘅清新机系咪必指定用指定装备咧？而家酒店，因为我有啲酒店 cover 之后系 cover 之后系 cover 之后系。 咁我因 为嗰个意识， 东环咧就一定有就咩啊？放湿机，因为你嗱，哇，天啲东西干嘅话，你冇放湿机嘅话咧，你皮爆到七彩啊！ 前我记得2018嗰阵时，我住阿爬嗰时已经有嘅，因为点解咧？佢一来放湿，二来抽湿，即系佢总之你中意啦，你自己决定 自己拣啦。 因为嗰部机都系 嗰啲嘢啫。 个计咁向左转定向右转，咁其实就两个方向，一边放湿一边抽湿啫嘛。 系啊， 所以就基本上都系嗰部机做，所以 系 俾晒你噶啦。 东华咧就一部好细个嘅放湿机，嗰部机如果冬天你唔开嘅话，你就痛苦咯，你皮肤就。 喺日本，你开放湿机都唔系好救到你嘅，你真系查嘢啊！ 唔系你 嘴爆 得，唔系你真系喺房度你开湿你好过唔开咁解啦。 系。 跟住清新机啦，系大致上就有块烫衫板，有啲就有块烫衫板俾烫西装嘅，但系 就 有啲摆出摆门口外边。 因为嗰条唔系烫衫板，嗰条系压裤。 压裤板。 嗱，你咁谂，如果一个女士就简单啲啊，男士咧通常咩？男士通常恤衫外面有件披，通常嗰件披咧，你会晾，即系你挂喺度，就唔会点样巢嘅。 系啦， 通常提条裤着咗一日咧，嗰条骨会冇咗。 系啦， 所以佢点样俾你觉得你唔系冇执过个人咧？就系攞嗰部机压翻嗰条骨出嚟，第二条裤嗰条骨最好就压到街痕嘅， 系啦， 跟住咧，咁你就即证明你有换件衫翻嗰日， 嗱，咁就所以呢个咧，你去到嗰间酒店有压骨机俾你咧，就十之八九嗰间就之前做开 business 嘅， 冇差， 东华一定有， 东华一定有，Upper 都有。 真系俾你嗰班去， 多米烟嗰啲佢都有晒，因为 都有， 就系 我多米烟都住过， 有机会系我种感觉系。你唔系即系出公数，但系出公数咁而家有啲唔同级数噶嘛，咁高级啲咁可能佢个 budget 当 B E 嗰啲都去到嘅。 咁冇嘅，可能佢俾你个上下，跟住你特色嗰啲咪自己揞佢咯。 咁所以变咗倒翻转， 即系你有钱咪你自己去住高级啲咯。 酒店就一定有啦呢啲咁嘅设备。咁嗰啲咁讲真又唔系好贵，你一层摆，我唔系一间房摆一部， 每层摆一层摆块嘢喺个酒店度， 摆呢口 呢口落嚟，摆两三块咁咯。 系咯，咁根本上够噶啦，已经。最紧要系相对嚟计，通常双人房亦都。佢层层都有双人单人房，所以佢每层摆两部咪算咯。 讲起头先，我唔记得讲嘅一个悲惨嘅故仔，就 系 我喺自来嗰间酒店，即系喺你出自来站望出去嗰间酒店啊，对就海海边海边嗰间酒店。 嗯， 佢个靓仔坏噶，屌你老！ 咩坏啊？ 佢我拆个靓仔块，个靓仔冇反应嘅坏啊！ 头 坏，靓仔 坏，个 WiFi 又慢，好肉长慢啫啊！顶你个肺啊！因为嗰间又旧嘅，因为嗰间酒店系佢嗰啲叫旅行酒店嚟嘅，同埋。嗰间酒店咩？吹涨就咩？佢系嗰只有两间酒店啫，一间就系 Dormy Inn， 一间就系嗰间就系对住海，对住嗰黄波堤嗰间酒店。 咁你冇噶啦， 靓到绝嘅嗰个，靓 就冇得输噶啦， 冇输噶，怀疑冇得输嘅， 梗系冇得输嘅。 但系就系 啲设施， 啲设施差啲，差啲啦，唔系好差啫。因为间房又大，啲嘢靓，虽然旧啲但系靓嘅。 即系讲设施啊，讲下啲另类啲少少酒店啦，呢个胶囊酒店啦。 哦。 啊， 系啊，应该阿杰都有住过， 我住好多， 我 又最平 咯。我住嗰好少，因为我身形问题咧，即系始终个人比较钝少少咧，要我爬上去个上层有啲辛苦嘅。其实 嗱，我第一次去日本就住就住新宿嘅一间棺材酒店啦。爬去其实唔系问题嘅，一般嚟讲就有部14寸电视算好啦，咁样啦。跟住有个锁俾锁住啲贵重嘢， 系有嗰啲 lock 卡仔， 跟住有个链拉住，夜晚拉链落去得噶，系咁多啦。咁咧就而家做 OK， 仲有都唔仲多嘅， 系啊，咁我住嗰间就咩咯，秋园安心宿咯，就系、是，即系、哦、真系真系近秋园，同埋即系喺路口啫嘛。 我转噶， 转角转弯就系，所以就地理上几方便咯，但系即系始终自己都唔系好惯。 而家所以啲 系差少少， 所以而家咪 First Cabin 咪开始咪抢咗唔少生意咯。因为 First Cabin 佢虽然话就系话系高级嘅棺材酒店啦，佢又好啲嘅就一佢个房比较大，就算佢所谓叫做商务舱啊。都可以，你基本上都可以企到个人嘅，只不过窄啲嘅。如果头等舱咧，佢仲有个地方俾你行嘅，即系阔少少嘅。佢差别只咗咩咧？佢冇道门俾你啫，闩个帘嘅啫。 啊， 有 WiFi， 有个 LAN 透插嘅。如果系头等舱、 啊，不过你对应翻即系安心宿嗰类嘅话咧，即系张床即系比较冇咁即系正统，但系佢其他啲嘢即系就俾提你嘅，啲自助嗰啲饮品啊，自己买啲嘢食啊咁样嗰啲，即系。都齐备嘅，即系基本上你喺嗰度即系牛都冇问题嘅。 哇！嗱，讲埋 有个公共空间， 而家因为咧First Cabin 老周而家执咗啦，东京又已经冇乜几间噶。大阪喺深斋桥嗰间First Cabin咧，我住个头等舱咧，其实咧如果唔系太即系如果你唔系太计佢嗰个薄帘夹唔到只 set 夹唔到人夹唔到人，因为唔安全嘅话唔安全啊，一系你唔安全嘅话咧， 如果有心搞你嘅， 系啊，咁咧其实咧 OK 大嘅，其实系算系叫做大分钟大过中华烟， 唔奇啊， 大过中华烟噶，佢可以空间，只不过冇厕所浴室咋， 系啊，同埋咧再讲另一个酒店新快事。 哦， 呢个可唔可以算酒店啊？其 实Sunrise 呢个卧铺，点啊？有冇错过你？你有错过啊？ 唔算酒店咯，即系卧铺唔算酒店。 唔算啊，即系都咁解咁样咯。 所以唔算，因为卧铺 啫， 佢只话卧铺啫，即系而不走声咁卧铺，卧铺唔算酒店，酒店系固定嘅。 OK， 好嘅。 Sunrise 问埋啫，纯粹系。 嗱，所谓Sunrise佢本身所谓叫最贵嘅 Deluxe， 佢多样嘢只不过牙刷膏啫嘛。 啊 ，OK， 高级 同埋有张专用出行卡啦，有嘅。 专用卡啫嘛， 要抢噶，要得廿个位嘅，好似。 系啊，专用卡快卖晒嘅。咁呢个就唔讲啦，之后出新威士就 坐车嗰边啦就。 嗱，跟住同一嗱，之后再上级就同级嗰批啦，即系头先讲噶啦 ，JR Win 啦，跟住就系落边 In 啊，Super Hotel 系列嗰批 ，Super 啦 ，Super 啦，我最住 Super 就系，即系 Super 佢卖紧就系咩啊？ 集团酒店咯， 有温泉， 嗯。 好 super 好嗰间佢都系咩天然温泉啊，超温泉咁样， 有澡堂啊， 有澡堂。OK 得嘅， 因为我个人中意去澡堂多过本身浴室嘅， 系啦。咁我住个其中一间就喺老抽隔篱嘅，即系隔条河啫，喺若多巴士出口转个弯行三分钟到噶，好近。嗰间好处就系非常近，同埋干净嘅，同埋嗰间系啲所谓豪华房咧，佢已经够 OK 够大嘅。佢就佢嘅比价，佢属于佢偏贵嗰只啦，八九千一万嘅。略贵属于，但系我觉得， 如果入东京个价嚟讲，算系正常嘅。 东京正路， 正路啦， 同埋物价都差唔多。 同埋考虑过一万英，佢住喺老抽隔篱，抵啦。 即系你唔过万，基本上合理嘅。东京 啊，东京讲真， 要翻方便少少嘅地方。 东京东横已经收七千嚟噶。 大家识波就啲紧抽完附近啲酒店出嚟啦。 本来我本来啱啱三月嗰转有机会去住嘅。我冇住到啫，因为后屘比较唔觉意揿到当面，揿到连续揿到六万。 唔系，基本上你过咗河嗰度，呢个西田町嗰边咧，一扎新酒店起咗，嗰几间都 OK 嘅，其实。 O K， 嗰间系靓嘢嚟噶，贵嘅。 包括埋 V I V I 千零才贵啊！ 呢个 华盛顿 Vaso 啦， 我有朋友开出嚟咗，个过千啊！你话订房， 坚贵嘢噶 ，miss 系坚贵噶。 我住嗰时好似我冇。 书包厅算平噶啦，书包厅万一 系呢件加。加犀利嘅， 起码听万一万二已经算平啦。 因为我二千年都我住过 Vaso 人房，一个人住 算平啦， 平 系啊。 咁同埋咧，佢有温泉啦，同埋就同埋佢电车又够大，埋间房佢本身有一张好大嘅台。咁如果你需要去做嘢，咁你话我去做嘢铺个成台都系嘢嘅话咧，嗰张台够大，我做嘢好舒服噶。唔知你一般嚟讲，你知个啲酒店嗰张台细到嗨嗨声啊嘛。 啊， 佢张都够大。做嘢哇，几爽啊！人都摆满晒，摆晒啲电脑啊， 一张横台，啱啱放咗部电脑。 Super 个储藏喺边度？ 二楼、三楼，佢系成排就 通常二三楼嘅。 当边好玩啲，当边系顶 楼。系啊，有啲顶楼就好玩啲咯，即系 佢有分室外同室内嘅嘛。 系， 当边都我住过 ，OK 嘅。 因为当边我中意去夜晚有拉面， 有啲 keep 住食噶喎，当面 有啲铺头，有啲铺头，唔系有啲一阵间会提供嘢食。 夜晚，总之佢讲明下昼去到凌晨一点做雪糕雪条，跟住九点半到十一点就落去饭堂有面攞。十一点半到一点，你可以去 counter 问佢攞杯面。 我上次嗰间， 跟住然之后朝头早系伊力多去到十点，即系你唔食佢啊，咁你仲咪计咖啡汽水嗰啲就日头咪 系啊？你可以自助地址，你中意咪去咯，系啊。我上次都有间类近，嗰间喺通天阁嗰度，呢个叫做， 但系佢当面有人几得意嘅，佢就系佢有少少似翻即系日本啲文。宅嗰种设计咧，佢系厕所、洗手间、浴室嗰边门口嗰度咧，佢另外再有一扇门间开嘅，即系 两层，一个换衫，一个换衫间，一个厕所。 换衫即系佢，你入去，咁通常就系个洗手盆，咁一边就系厕所，然后另一边就系个企缸，跟住佢就会仲有一扇门闸开咗先嘅，跟住先入到。所以咧，走廊有人嘈，理论上都好少可嘈到入去你张床嗰边。 系， 反而街嘈嘅另计。 即系简单啲讲，房门到你张床嗰度隔咗道门咯，仲。隔咗层咯， 系啊，外面仲外面仲一个玄关都隔开咗，系啦，系啦， 玄关隔开咗咯。 但系嗰次我同我先要十二月，我同我个 friend 去，我个 friend 啱啱我老婆离咗婚，咁我借啲嘢同我老婆讲，哎，我要陪人散心，所以跟住就 book 咗两条仔，就 book 咗间二人床房，大乸到癫，就系 excited 见到， 我开心啊，见到系咯， 哇，直头。打三个关岛仲 系啊， 掂唔到墙啊，大佬。 嗱，嗰啲大酒店咧，通常旧酒店咧，虽然系残咗啲，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旧有啲有咁样，系相对嚟讲比大啲嘅。我嗱呢样嘢要讲下就系，我住过清心两间酒店，一间就近住车站行车行，但系七唔系三间啦，清心三间唔计东华嗰间啦，就两间，一间咧就喺车就商店街行，应该十分钟咯嘅啫。嗰间咧房系细，房系一般细咁，但早餐丰富到阿妈都唔认得，同埋就系、是、哇啲苹果雪糕好味到震啊！苹 果雪糕系 咁，你当地 好味到震啊！当 地土产算系都如果唔好食嘅话，咁有配个清心。 跟住咧， 其实 另一间咧就行远啲嘅就叫清心叫中央酒店，其实讲得好个名好奇嘅，即系商务酒店嚟啫，就旧酒店嚟嘅，仲系冇 通常嗰阵时真系叫乜中央酒店乜中央酒店。 嗱，因为嗰间因为我去嗰时系应该十年前啦，七八年前啦，咁咧而家可能换咗电子卡，嗰时仲系用锁匙开嘅。间房最细间房都大到哇，我咪入咗豪华房啊！咁乸大嘅间房大到我喺度，我 嗰时地方即系啲妈冇人， 唔系啲旧酒店，因为清心地方平， 系啊，平冇人要，冇人要啲地方咪可以起大啲咯。 情况出现喺兴井站，你唔系住喺度假村嗰边咧，你去翻另外嗰半边，千一二蚊间房咧，我咪入错房啊， 系啊， 套房嘅间房， 套房咁 细 事 咩 啊？系啊， 因为我清心嗰阵大到咩，最平嘅单人房大到就咩？我开嗰、那个佢哋个空间大到我可以攞嚟做健身嘅嗰只嚟嘅，即系嗰啲徒手健身嗰啲嘢大到。 佢嗰时佢 选择 嗰间，即系佢嗰都唔系细嘅，我嗰间房大，因为嗰次系同埋我老婆、我爸妈、外父外母即系四大仔喺度齐啊，咁系三间房。入到间房，我唔系 book 咗三个同一间房，唔系三张门口开卡入到去，个厕所系大过。 大概几间房， 厕所系差唔多，真系嘅。点解咧？个厕所独立有个暖气嘅，一块石板下边咧。个厕所嗰块石板我暖咧，我等咗佢半粒钟。一哇，十二月去咧，个地板冻到咧，咁块石板一踩入去，你弹翻出嚟。 都有一百尺喎，等半个钟。 唔止，佢个浴缸系欧式嗰啲啊，一只 真系 硬系靓嘅咧，有只 一 只晾住。 full size 嗰啲， 我喺度浸。哎，慢慢浸唔阻你。 敷晒屎嗰啲正统浴缸。 我话使乜咁啊？佢又唔系贵，第二日包早餐，我真系想点啊？呢度 系嘅，即系其实你离开咗 应该话唔喺都市啦，唔喺都市。 系啊，就系离开咗东京大阪 咯。因为我当年去金泽嗰次 系 住温泉旅馆。 金泽我住温泉旅馆都系住多边 啊？我唔记得多边定边间啦。个厅系我点讲咧？个厅有呢度咁大， 哇呀！唔系我讲 翻你呢个录音室咁大。 先呢个录音室有冇几多尺度入啊？ 呢度 二百尺，至少二百尺， 唔止 三百啦。 呢度四百， 哇！还摆四张床可以。 呢度四百尺嘅，呢度 夹埋 呢度四百尺嘅呢度。 我江山嗰兜都差唔多咁大。 我听有呢度咁大。 我想讲就系、是，即系离开东京大阪嗰啲，即系市区啲地方冇争，即系争咁紧要嗰阵时咧，啲佢资质都会折打打。 我住过喺即系四角，即系四角松山酒店咩？嗰间旧章酒店咩？又系 WiFi 靓，佢咧又咧冇 WiFi 又靓头，靓头废废地嘅，但系嗰间酒店大又系个好大个厅。啲旧酒店，因为嗰时十几年前啦，嗰时我仲有我 T 姐之前再去嗰个去四角玩，嗱、酒店咩好四角头同我话啦，清心湾酒店咧就咧，佢最大卖点就咩？佢连住市民温泉，即系嗰啲做清心市居民嘅温泉嚟嘅。因为你嗰间酒店连住就系、是，如果你间酒店嘅客人嘅话咧，有免费用个温泉。结果咧，住嗰三日咧，住三日两夜咧。 都去 洗，我起码洗咗九次以上， 哈哈， 一日起码洗三次，洗甩皮为止。喂，大佬，喂，市民温泉好乸大噶，最用有去露天，佢有露天噶。 有冇泳池跟埋噶？ 冇， 我净温泉，净温泉， 净温泉得。 有啲系大到有埋泳池噶嘛？ 个温泉大到系， 系你分唔到嗰个温泉 究竟系温泉定泳池？ 定泳池系啦，嗰只嚟噶。 我要讲， 佢仲有个露天温泉啫嘛。我听，哇，使乜咁夸张？ 唔系啊，如果市民温泉都差唔多，你地区嗰啲，因为话晒都系即系嗰个， 因为佢市民温泉好大， 嗰个地域。嘅所有居民都会去嘅地方嚟噶嘛， 同埋就咩？嗰间清心中央酒店咧，啲早餐六十几款，哇！我第一次住双门旅馆酒店，丰富咯，丰富咁嘅，仲会包埋，哇！使唔使咁丰富啊？即系嗰啲即系嘅苹果汁甜度咧，唔得，形容唔到甜度， 清心啊嘛， 好正！ 清心啲苹果都唔甜，点省招牌啊？ 招牌 喂，早餐咁啊，早餐西式、洋式、西式、和式乜都有喎。 系啊， 我直情即系 我住金泽间多咪，佢直头同你讲。佢煎蛋卷系俾你即刻拣咸，原味明太子，仲有一阵唔记得我卖嗰啲乜鬼。 我有品种冻过， 但嗰间 冻过厨师喺度，跟住 嗰阵时我18年去咧，原来嗰间系啱，系类似唔知系新起定系翻新完啦。佢系有放大柱嘅，个大柱我谂系在咁多位唔知受唔受啊？但系应该好多人都会受嘅。咩事咧？六至九啤酒同刀豆任怼。 哇 哇！ 啤酒系咩啊？Satori。 哇！ 够啦， 真系够。跟住部机扎。 系咯， 即系部机接到八分满，自己落去煲嗰只。 不识根本真系，唉！ 我日日落去，佢夜晚得啦，唔使啦，你哋去食啦，我喺度饮下先啦，你哋去啦。 系咯， 我嗰阵时你话饮酒，我真系头先我嗰时讲嗰，即系中间打断咗。有间即系头先你讲，讲有你头先讲嘅嘅啲免费面，同埋好似有自助。唔系，日之彩啊， 日之彩， 喺个通天阁嗰间啊，通天阁。是啊，新又是新起的。 咩名话 日之彩见多地。是啊，在惠美首丁。 哦。 是啦、啊、应该查到 的。讲嘅继续呢见多地搵到是啦，见多地见到啦。因为我喺之后即刻即刻搵下。 咪呢个是。 咪即讲有点点先讲埋先。 是啊因为佢评价好怪的。咁嗰酒店咧，其实基本上我都系住一晚嘅啫。咁佢又系新式少少嘅酒店嚟嘅。咁就我住间房算大啦，即系佢又系企嗰啲企缸啦。咁、主要其实特色就系、是、好多香港客。基本上系 通天阁。 一来啦，二来好似应该包团嘅，应该系嗰啲旅行团咧。 哦，团 团团，几乎指定酒店咁滞嘅，其实 近啊嘛。 系啊，咁又系啦，即系去到八咩七八点晚餐嗰阵时候有免费面食啦，可以自己添咁样啦。跟住就有同时有啲酒可以自己饮咁样咯。系啊， 诶、讲起酒店咧，讲起一样仔就特别酒店啦，特别商又执咗粒噶嗰间就佢接咗业噶，就江阪嘅大阪。咁咧嗰间咧就我好我08年去，即系我喺日本就翻嚟香港之前，就喺大阪玩咗半个月。我住咗酒店嗰阵特色就咩咧？张床咧系嗰连用床就咩？扭个掣咧，就喺张床升上天花板嘅。 咩啊？你嗰啲表演床啊？ 唔系啊，佢 系咩咁似嗰啲嗰啲外酒店？ 唔系，因为佢唔系，因为间房太细啊，所以咧佢将啲有咧，如果你空间嘅话咧，张床咧就可以扭上天花板，咁你下面咪要空间咯。咁咧，我当时咧就摆 WiFi 摆喺度，我做运动。 升张床出嚟，兜翻个位出嚟。 系啊，个位出嚟。系啊，嗰时我咪我咪我边个我 V 插我部电视插去个电视手电视度，又把 V 摆喺度做运动咯。因为你话想几大，因为张床占晒位啊嘛。咁你做完运动咯，咪将佢留翻落嚟瞓咯。 哇，真系精彩！ 系啊，得噶，几贵啊！ 但系嗰个系咪冇咗啦？ 执咗粒啦，我上咗，咦唔见咗嘅原来，哦，结来诶，由2022年结咗业啦，嗰间太旧啦，嗰间因为咁样， 唔系有啲真系太旧太旧嘅都 挨到两年啫，竟然 唔系同埋即系嗰度都咩啦，即系 今晚系要俾偏僻嘅。 嗰度佢都重建，應該都拆噶啦。我 從嗰頭 嗰個例子，我又係一間酒店住，嗰時住咗疫情前住咗，跟住拆咗。喺虎門虎之門附近嗰間咩東急 A 二。 哦，東急 係啊，啱啱 NHK 嗰個電視台隔離冇幾遠嘅啫。 係 係啊係啊， 無啦變咗新咗棟虎之門新咗棟咩啦？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附近虎之門大興通屋啊嘛，起停最高。高过Harukus嘅大厦，好似冇记错嘅，三百几米高啊嘛， 虎之门 Hills 嘛， 吓系咯， 系咯嗰边嘛， 系啊，咁即系嗰阵时去嗰阵时已经系周围都地盘嘅啦，依家应该都7-8系咯。 喂，就系温泉酒店，我真系未住过温泉酒店。 我住过啊，住过两次。 金泽嗰次咯，我自己就 啊，其实唔知两次添啊。其实即系正式温泉酒店做两次，其他嗰啲 我未住过正式温泉，因为我一个人去。 即系连埋啲游乐设施嗰啲，即系好似大啊，冇大公湖都算系，大公湖三次添，其实系大公湖都算，但系大公湖唔系住嗰次唔系住旅馆嘅，唔系当旅馆嘅，系当娱乐设施咁去，因为我冇正式瞓觉地方嘅。 系，但我冇。 系啦，系啦，咁 温泉酒店温泉我有用过，因为温泉酒店咧，有啲咧佢温泉咧系其实俾开放俾外面人用噶嘛。 啊，系啊，两种服务啦，一个系俾酒店嘅，一个系俾外面啲人咯，两边都有都做噶。 不过我嗰次就应该冇呢样，冇公众嗰边噶啦，因为咧我嗰间直头唔系多米嗰堆啊，因为直头要喺火车站坐佢 shuttle bus 入去嗰啲嚟嘅，即系真系山卡拉噶啦。 哦，即系团嗰啲咯，团即系做团嗰啲。 不过嗰边就景冇得输啦，咁啊，即系山始终系山啦。咁房又大啦，佢 lobby 又大啦，咁啊，总之乜都大啦。 咁 甚至你出去食早餐，出去食早餐嗰个佢个 canteen 都系大到你唔觉得佢系 canteen 嚟嘅。 佢嗰啲直情系嗰啲会场嚟噶嘛， 真系摆你可以 即系摆酒会场，系啊，通常都系咁样噶，即系佢攞个会场嚟做buffet早餐buffet嘅场地啫。 非民宿我就唔系非民宿级嘅就少住，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都想少住啊，系啊。 宿级嘅温泉旅馆定民宿 。 民宿本身 系民宿嗱，提翻 去民宿咧，我就强烈要求我哋暂且打住，因为咧一定要捉超监嚟。 系 佢撞到一个嗰个经历系冇人相信嗰件嘢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讲民宿一 民宿就另外开啦， 另外要等埋啊，超监嚟先得。 我自己民宿咪好似同阿杰特佢屈蛇过嚟嗰次咯， 系咯，好多年前啦，我喺嗰度睇先。我有住嗰次就系口岸好多年啊，系我2007年去广州住嗰间咧，就佢一就和富去搬民宿去民宿嚟嘅，但系就成间，因为嗰时咧就系淡季啊，暑其实都唔系淡季，暑嘅七月到啦，七月尾 夏天， 啱啱夏天，咁跟住我去淡一去，成间房六人房就我个霸晒，哇，几爽啊！因为嗰啲系唔系话独间房计，一个床位一间房六个人屈嗰啲嘢。 你如果民宿正式民宿就少住嘅，但系有间就个 feel 系有啲似嘅。咁样话说有间喺和歌山嗰边，咁嗰时就住一晚啦。 和歌山定白滨啊？和歌山。 直情和歌市啊，净系即系南海行个站行。 因为我就发觉咧好得意啊，开头我一搵和歌山啲人就碌咗白滨，所以开头我 以为系因为和歌真系好大，呢个事实嚟嘅，呢个系 要讲清楚嘅，即系和歌山。 和歌山市 就话系咪白滨啊？即系 和歌山市，和歌山市真系铁路站隔嚟嘅啫。咁咧嗰间酒店点样咧？就有个正式 lobby 啦，个 lobby 好似我叫咗喺二啊，唔系好似二楼嘅，系啦。咁啊，搞完一阵手术之后咧。原来间房咧喺别馆，即系喺 隔篱， 要行出去外面，跟住兜去隔篱，开锁匙先入到去嘅。咁里边点样咧？一间榻米，即系一个几楼六楼啊，都算大嘅。应该都大，都同 六楼喺呢度啦，六楼喺度。 四楼应该冇咁大，系啊。咁就都系一个住。咁即系问题就系要瞓地下。 啊！ 即系对一个身形比较钝嘅人嚟讲，系啊，即系比较论尽少少咯。其实就不过 OK 嘅，都过瘾嘅。 你可以另一个就咁谂嘅，咁咪任你碌咯。 系，唔系起身嗰个会辛苦咯，冇嘢扶，系啊。 诶，我试过，我住训路嘅，好多年2007年嗰次去训路酒店咧，嗰间酒店咧就喺车站附近嘅，酒店就冇讲，但佢 WiFi 好快。我当时做一个好黐线就咩？ 用酒店嗰条 lens 线插落去，攞成套 live 翻过嚟睇。我真系用人哋，我真系我系绝对系抵俾酒店 board 鸠我 I P 嘅人嚟嘅。 咁样扯人哋，扯人哋啲锁匙。 但系嗰阵就一半就有最深印象就咩？我喺酒店扯条 live 翻过嚟，喺度酒店去煲翻。 嗱，话事嗱，依家阿 Peter 就攞咗张图出嚟啦。 我嗱，其实应讲，因为我就本身都有少少印，我觉得佢一点解咧？之前嗰时去住民宿，但系住民宿过关咧，你要填嗰张纸仔嘅时写得好拗教噶嘛。 系 对于唔识写文嘅人讲，更加痛苦添啦。 系， 所以跟住后屘我就嗰时改成点咧？总之无论如何都抌一晚温泉酒店。 嗯， 咁总之写落地酒店，你边度住就写嗰间咯。 系啊， 咁结果咩事咧？跟住想当年 RB 系同学啊，你去日本啊？去工程合酒厂咯，隔篱有个温泉啦， 系啊， 上面住啊，咁所以跟住温泉酒店嘅只第一间就喺嗰度开始， 啊， 即系 exactly 图片见到呢间啦，山卡拉都一个点嘅， 系啊，工程合啊大佬， 冇错，咁间房大到一个点咧，曹中嗰个女人就系我老婆，你系见到间房其实个比例大到系唔啱比例，即系有个炉喺度嘅，劈喺度， 两嗱，你真系我哋望住张相咧，其实系可以摆三张床嘅， 系 好明显就因为我个二房嘛。咪俾张嘢喺度摊尸咯，你出去浸完你咪入嚟摊咯。 系啊，跟住两张直接嘅床咁样， 仲要有个炉仔嘅，跟住有个炉签， 我自己嘅 温泉， 自己房嗰个 系自己房 私家温泉。 嗰时我仲未去大肠嘅，嗰时所以我都话蚀咗嘅，不过唔紧要。后面咧就系望住个雪山噶啦。咁同埋我又觉得，如果你个温泉酒店，你冇理由唔讲佢嗰餐噶。 系 哇，正爆啊！ 温泉酒店你就一定系嗨佢嗰餐嘢噶嘛。 系啦， 佢 好噶嘛。 佢捧过嚟俾你食噶嘛。 咁我觉得其实间间咧，大同小异都系嗰啲嘢啊，咩刺身啊、浸啦。咁如果你话 怀石咯， 啲嘢好简单。工程客咪加牛舌啦。 系 啊，牛舌咁啦样，我就第一次见咯。 哦，真 刺身咁好似。 哇！ 好生啊， 大块啊，最紧 要好大块啊，因为我剪啲，因为 有几个成头小心俾你片一 片出嚟，但因为牛仔一块块好细细块啫嘛，食到我喺先头食嘅， 你望住只菇同佢相比，你可 对完全穿煲，其实嗰块嘢真系大嘅，你 好大啊， 咁样有刨俾你咯，我第一次见， 咁地方 哇，只牛条你都好大喎，咁刨 咧，佢系条牛脷，因为我哋平常食牛脷咧系打直切嘅。即系沿住条，唔系喺条脷，用条脷去睇咧，系横切面咁切嘅。佢呢个咧系打直切嘅，好明显系。 咪咯，当咯，好似一条木头就刨一片出嚟咁咯。 系哇，有 即系啲滑石条脷咁嘅 feel 嘅。 唔系，通常温泉房嗰啲基本上都系 classic 嘅，冇得走嘅。 系 梗啦， 食 收得你呢个价， 系 几钱啊？ 一 万。 我嗰时唔系咁讲，我如果住亲呢堆咧，平均都系港纸啊，即系当我音乐，因为唔同 yen 唔同汇水，但系我全部计翻晒港纸咧。around 3000美都起跳，去到5000楼下， 差唔多 啦，差唔多啦， 两人价呢个讲， 差唔多。 我嗰阵时我自己去住呢个夏旅，都 5-6万 yen 一定要噶啦， 二万几 yen 系咯， 三万 yen 起跳噶， 都3-4万啫啦， 系啊， 但我嗰间酒店几得意嘅，夜晚咧，因为佢专门搵酒店有翻啲格调啊嘛，夜晚你四围行咧，就其实几得意嘅，你会见到个里边， 系， 佢最得意系佢 一个大底有大馆， 都有 系啊， 嗯。 哇！正我又亂 到，跟住佢仲要嗰晚係，我就有一句：如果你去日本做工讀生，你係真係唔好揀啲山卡拉酒店做，因為咧佢真係捉曬嗰班職員出去表演。我即係見到嗰班話你啊，如果你真係本地人，咁啊梗冇所謂啦，宣揚本地文化啫。但係你諗下，如果你唔係本地人，我話你。 硬上， 你硬上噶咯， 真系硬上 啊！吹完笛嗰个转个头，见到出嚟一齐喺度跳，跳完机走去打嗰条响板，哇！咁点啊？ 系啊，咁之后你做得呢度都唔多唔少都系香港人， 唔系话玩，唔系话真系玩就佢个表演，我自己净系拍到片都拍到5分钟， 系 成条片10几分钟，成班人喺晒个 lobby 度， 应该做开噶啦，依批应该系即系做惯做熟噶啦，应该系。 所以真系不得了嗰啲喎。 啊！ 哇，夸张真系 系啊！真系舒容地方。 食早餐咯，咁冇啊！早餐咪即煎蛋啲例牌啦，好多事啦。 哇，都丰富。 最好笑系即包饭，你可以我讲你咩味即包俾你。 好。 即刻有个人喺度练。 哈哈。 咁啊，几得意嘅。咁啊， 见到网络丰富啊，都 呢个系其次咯，即识计。咁样玩落去咯，咁跟住过完呢间之后咧，就正式计就开咗铺人啦，跟住就嚟啦。 跟住咧就去咗。 唔系，即系温泉，你住嗰次之后就再想住噶，其实 系啦。 虽然贵大啲，点都想住翻日景咁样。 喂，你大佬，你有听唔讲？香港就话俾唔起钱啫。你去到嗰边，你要住。如果香港要住到咁大空间，你香港 咁嘅 surface， 你俾得唔系？你将个 yen 价变港纸得噶，直接变港纸 啊！十算真系十算噶， 系啊。 香港冇咁离大地走添啊！ 住到你住总统嗰啲，唔系呢个价。 唔系你要住呢啲，我谂你要上翻深圳、珠海嗰啲。 唔系啊，香港地方冇咁大啊。 唔好意思，嗰啲地方洗个水，我真系唔想去咯。我接受唔到啊！暫時， 但係日本嘅話，其實真係酒店啊，依都未算最靚，仲係更靚，不過唔講啦，呢啲就嘅， 係 啦，不過入硬舉 有，就冇得講嘅，因為無限 去啊嘛，又嗰個有錢啫，即係嗰間日本住帝國酒店邊度唔知係嗰啲正啊？係 啊， 我好似 喂，大佬嗰間專用嘅喎，大哥， 係 啊， 真係我以前真係帝國酒店邊度唔知靚嘅就 係，我第一次去日本嗰時住京王啊，班 friend 一聽到啲哇， 京王 pass 啊， 咁有米啊， 係咯， 你咪同 RB 去嗰次啊？ 唔系啊，卅年前啦， 哇，仲 好耐咯， 即系有钱嘅年代， 系咯，真系犀利。 第一次唔系屋企人去嘛， 系 嗰次系我系唯一屋企人即系成家一齐去过年嘛。 哦， 嗰时喂，仲要系过年去，你估平啊？ 系啊， 折翻嚟都唔，最紧系都唔平啊！你住边用 Pasa 嗰阵时，而家梗系唔得，而家梗系唔使啦。 嗱，飞一谂到有一个就叫花外篇嘅青年旅社，有冇人住过？ 我就冇啦，因为 我应该够冇年龄之年龄过， 唔计唔关事嘅， 到噶啦。 青年旅社唔计年纪噶， 要一齐住啫嘛， 唔计噶。青年旅社其实只要 一间床啫嘛， 只要你总之系食件米，同佢出咗青年旅社卡都得噶啦。 有卡啫嘛， 冇年纪限制嘅， 有 Y 五四卡啫嘛，要 冇年纪限制嘅。总之系咩？你俾咗年费，俾张卡佢，俾张卡你，跟住咧，青年旅社好嗱，青年旅社咧，我早几年咧，即系叫做咩？仲肯挨，仲冇咁多相机啊、电脑带身上嘅年代咧，就成日去嘅。因为佢咧就咩，冇落房计床位嘅。 啊， 咁咧 夹房啫嘛， 系啦。 咁样 breakfast 真系 啦。咁咧佢一个床位嘅，咁咧我住过咧，喺住阿苏火山底下嗰间。咁咧佢嗰个餐嗰个食堂咧就嚟同间房系分开嘅，行出街先再去嘅，即系出室外啊。行过去嘅 对面 系啦，对面嘅就真系火山脚噶啦。咁咧，我都住咁 即系嗰啲哦。哎呀，爆和即系嗰啲嚟噶啦。 咁一间房 爆和， 我亦都住过喺京都间青年社，就咩六人大房嚟嘅。总之就佢连帘都冇噶，即系每一床连帘都唔俾啦，都冇拉嘅。从呢入床位瞓噶啦，即系叫做咩你大贵重嘢千埋开嗰种。 系，即系你预咗啲私隐度相对会低。 我最中意讲个古仔就系咩我去嗰间，因为我喺嗰间青年社食 到食晚食百分嚟噶， 百分咯。 哦， 呢个 嗰个系咯， 系我同屋企人去嗰阵时，因为嗰阵时系未领假， 三对边隔篱， 呢个系旅行社嗰啲套票嚟，机票跟酒店，就俾一间三人房。咁啊，佢奇怪去到，哦，点解咁过瘾嘅？好似，因为去到明啊，另一间酒店旧到一个点，系我嗰次去完咧，第二年我再同我外家嗰边去咧，嗰间嘢已经成间封咗重建啦。咁但系 白 粉 都好耐止噶啦，嗰啲 咁好耐咯。 佢出边有得浸嘅，真系有啲咁嘅嘢咧。因为佢个温泉，你谂下旧到咩点啊？我系落到去，我冇人个浴场，我上翻房攞翻部电话，因为费事啦，有人，但系冇人，我咪影咯。我冇人喺度影完都冇人，都话浸完走埋，亦都系冇人。 哦，唔出奇噶，因为我去洞爷湖咧嗰间温泉旅馆包埋嘅温泉咧，又冇人噶。我唔讲，讲埋先一个好古仔，好多年前嘅一个古仔，应该我叫高中年嘅事啦。 即系点讲咧？即系曾经有啲地方系兴盛过嘅。 咩？我讲埋个古仔先，一个好妙嘅古仔就 系， 我学30年前啦，30年前啦，冇咁40年咁快，30年前啦，我高中毕业嗰年啦，咁我就去京都一间青年旅社，咁我同我朋友去嘅，咁我食夜晚食餐，佢嘅嗰个夜咁咧食早夜晚晚餐咧，佢包晚餐，就有啲叫做咁炸猪扒咁去执啦，我咁咧。我 friend 咧就咁咧，我 friend 就将只猪扒切碎碎多食嘅。咁咧，我咪斜对面 成块相冇切过嘅， 唔系冇切嘅。咁我 friend 方面差咪废咁切，跟住咧我跟住我望隔斜对面嗰日本人咧见到佢咁切，跟住咁切都唔算，呢个唔系重点系。跟住咧，我睇个日本人就咩，将啲大网像接落去，又倒啲屑，又倒啲酱油落去，又捞埋，即系出咗佢不地颜色嘅物体。 嗯， 攞个点猪扒，跟住。不地猪扒， 嗰皮酱， 单我识啫，不抵就 唔知。唔系，你谂下， 皮酱 蛋黄沟酱油搞匀嘅颜色， 啡色。 你唔该，你 A 教个 B 教。 但我谂而家应该大家都领教过，都有人够胆 say 系成碗一比一买咗一支 U 一碗饭嘅情况都出得现，咁其实又冇咩好惊嘅。谂翻上当年呢啲，但系你当年你会见到你真系会擘大个口，哦， 嗱咁买 U。买咗沟酱油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系睇佢不不不地猪扒，我而家仲我系 即系牙齿，你觉得咩啫？ 当我系回忆，系戒咗三十年，我而家个脑仲记得关。 系啊，即系好似将啲猪扒浸落啲泥土，啲土啲土。 但系你又咁谂， 啲水泥度， 即系讲好似好惊吓，但系你咁谂，有一样嘢其实个个都仲食紧嘅，其实都系咁碌。大阪烧同八洲油丸都系咁落噶啦，其实捞埋又系咁散色， 系将啲酱油同埋啲 金华酱，你食到尾，你临尾舀埋嗰劈汁嘅话，其实就系嗰只色嚟噶啦。 系啊，佢食低，但系通常你唔会真系食到口味唔觉噶啦。 系啊， 但系你唔会系捞埋，不然哇真系 冲击啊！ 不嗱，青莲社有好处就咩？佢真系平，就而家都仲系四五千 yen 嘅，喂，唔好热嗱，东京嗰间青莲社啫，喺正旧喺正东京巨蛋附近嘅啫，系仲有系十五楼高楼大厦嘅。即系话咧，如果你冇，如果你想见日本最高嘅青莲社，嗰间系噶啦， 直头喺后乐园隔篱嘅啫。 系啊，后乐园隔篱嘅咋，好靓嗰间系估唔到青莲社咁靓噶，嗰间系，因为佢地地市中心对正巨蛋，不过佢最细嗰个咯，你唔好入贵重物品咯，因为佢系冇单人房嘅，全部系床位嘅。 但系 locker 都有嘅， 有 locker， 但系唔系你唔放心咯，即系如果多贵重嘢，同埋有你都有私隐嘅话，就麻唔好咯。 哦，咁就真。 即系青莲社系啊，你如果真系想平嘅话，青莲社啲地方一定唔方便噶啦，一定系山卡咁远噶啦。即系行，我喺别府嘅青莲社系咩？行山鬼死咁远行到去嘅。 重点，青年青有咩特点啊？就系、是、可以浪费时间。 系啊， 唔系点解？ 青十八啊， 唔系有气，有气有力要你行， 冇错。 但系佢真系叫贪佢平咯，真系佢呢样嘢真嘅。 咁你都系得。或者如果唔系你都、 你 都冇 得 讲噶 啦。你系用平，你用呢啲嘢去换。 同埋一样就系咩？因为佢本身系独床位冇房嘅，冇房咧。有时咧想同人倾偈咧，其实真好嘅，系识可以倾到佢，可以识到朋友嘅。 系，即系有心去交流嘅。 系啊，心即系因为有时佢多空间去倾偈， 不能交流啦，只可以交流啦。 交流咯。O K 嘅，呢个清理社系即系叫做咩？最平嘅重要平啲，而且都 O K 嘅，安全基本上安全嘅。 唔系，我谂咁讲嘅，你去得。基本上大家都系咁上下，咁高咁大， 咁样咁 平啊！佢都冇办法，佢一定系 set 好晒 cam 食，因为公家啊嘛，全部大家都。 我住啊， 就大家都唔会。 我住北京嗰间青年旅社啊，喺正皇宫隔篱嗰间啊，哇，恐怖到不得了，但系 OK 嘅其实，虽然就系冇暖气，好乸冻，即系啲床位又窄，加上我而家成日东北京啲嘢又，哇，个胃痛紧到黐线。 系因为你食唔惯咯，你食翻啲辣嘢咪冇事咯。 Yeah. 但系嗰间就真系好似你嗰啲王府井，好似嗰啲旧嗰啲胡同改建嘅，好有中国风味嘅。同埋可能咧，好多青年就系改叫做咩民居改建嘅，民宿风味好重嘅系。 好，跟住好啦，咁讲完呢啲知道比较廉价，咁翻翻转头啦，讲翻头先话第二次去白滨咧，就拣咗间嘢叫做海州，唔知咩嚟噶。去嗰阵时，咁啊，喺上佢话嗰间梅德德嘅，再搭多个巴士站。 嗯、 其实白滨如果去过都知噶啦，系嗰架巴士噶啦，系嗰条线， 系啊，冇啦， 站落嘅啫， 系啊，喺沿住海行啫嘛。 咁跟住夜晚个餐佢就企你好多嘅，咁但系我觉得喺白滨咧讲食真系冇乜特别，海鲜咯。 嗰啲嘢咯， 咁你預咗靠近海邊海鮮嘅啦，都係 你都冇乜，冇乜好多話好特別嘅古怪嘢食咯。咁佢反為佢嗰間酒店就係個景殺咯，呢個係間房度影出去嘅， 望成個海邊， 望個海。 係啦，但重點係咩咧？你見到呢張相，你見到無啦啦有個好似海灣咁嘅嘢 凹咗落去， 有粒窿嘅，咩事咧嗰度？跟住嗰度咧，其實佢係佢個泳池嚟，佢係佢個温泉嚟嘅嗰度係。 哇！直情系 温泉落海， 究竟就系咁样嚟啦。嗰度讲明嘅，男女混，所以佢系有埋浴袍俾你。女士有一条就系去到心口嘅，男士嗰条就系下围住下边嘅。 系 咁就跟住系佢直头系叫你攞上去影嘅，因为呢度系围晒噶啦。 嗯， 咁总之你嗰度影个相就晒嘅呢个位，你天就靓得噶啦。你或者咁讲， 你打十號風球，你講緊出去，你可以真係冇問題 嘅。自負 自明規，因為下面海你見到嗰啲水一流出嚟，咪就落落下面，係咪唔錯咯？ 好學 好爽 嘅。白賓以翻佢地理位置，好難打風打到過去嘅。 都突出嚟 嘅 喎， 即係睇點啊？因為如果佢真係行得正咧，佢啲風都咪挨咗入少少中國。 少嘅，其實少嘅。 即係下面咁樣扮，如果佢直接太平洋上就上東京嗰邊啦，咁啊簡單啲啦。 少嘅，少嘅。 所以就睇情況咯。啊、但係就玩就好玩嘅嗰度就。 好玩。 我住啊，係嗰陣洞爺湖講過就係佢嗰個温泉咧。佢系温泉，佢系啲酒店包埋温泉嘅，但系你就可以叫即日归嗰种啊，即系你可以即系可以开放俾一般人嘅。我入到去，哇！遥望成个洞爷湖，顶你个肺，靓到不得了！我唔敢影相嘅，因为佢系好靓，因为仲有我嗰时落紧雪，系遥望成个洞爷湖落雪温泉，爽到爆，超正！如果净系温泉嘅话，我通常去一个日归温泉就唔包，如果唔包酒店嗰啲咧。定山溪的温泉又是很漂亮的，因为它就在雪山上面，温泉雪山是露天温泉，遥望整个雪山很爽。但反而呢就反而我自己去了所以就花外篇讲的温泉呢，就是我去草津温泉呢，其中一个温泉露天是纯露天的正温泉来的。 啊、 哇，个温泉大了整个篮球场那么大。 大咯，啱啱喺隔篱，啱啱喺个中间嗰个高 喺山度啊嘛， 我山 好有名嘅。嗰温泉因为嗰温泉系行一段长路绕喺山边嘅，有温泉咧就净系南温泉啫，依成个棒球，成个篮球场咁大噶啦。哇，使唔使咁大啊？泳池嚟噶，大佬 一个名为温泉泳池， 系啊，好大又做 嗰度真系泉源嚟噶嘛， 系啊， 周围都系池，正常。 又系我咁大啫，未似咁大。 你讲开日龟，我甚至个日龟我都玩过一次，因为嗰次有一次去咧，有一个日本人嘅人喺嗰度咧，就有個 friend 識佢，咁咪佢車我哋去。 嗯， 去咗邊？我諗我你記得，因為我自己我哋揾得翻張相就咩咧？我佢車我哋上雙林坪嗰度影夜景。 哦， 嗯， 係啦，咁嗰個夜景就殺嘅，好受波嘅嗰個位，你望落去就好玩嘅嗰個景。 嗯， 咩事咧？佢嗰度咁，我哋一行四人啦，咁樣樣，咁好好笑嘅。佢係嗰種咧，我係第一次咧，浸温泉就浸温泉咯，玩一玩咯。浸到一半啦，我谂浸咗个钟到，跟住佢嗌喂出，我走咯，我嚟做咩出去咯，咪冲身啦，醒嚟嘅啦，跟住我出翻嚟，跟住出去唔系走，去 canteen 食饭系，未玩饭 奇怪， 嗰个点俾钱啊？你咪手带嘅都得噶啦，浸出 走。哦，嗰个手带嗰个系统 系，咁好啦，跟住咧，点解我记得又有笑话嘅？咁啊，咁个个叫啦，唔知叫乜啦，你中意食乜食乜啦。我 friend 咧就叫咗碗嗰啲咩类似咩猪肉杂菜拉面咁嘅嘢啦，即系一个拉面底上面炒完啲肉啊杂菜就淋个面咁样俾食。 哦， 冇系啦，咁叫嗰阵时咁个咁梗系嗰个日本人 friend 叫啦咁样，嗰日同佢讲英文去叫啦嗰阵时，叫完啦。 咁结果咧？ 好啦，咁咪嚟咯，系低咗碗嘢，跟住嗰碗嘢都好夸张噶，即系佢系有我唔知点讲咧，如果用香港 standard 佢系似二郎系嗰种感觉，就系点咧？一个碗。菜咧上面 淋晒 冧落嚟，系啦， 即系佢哋系炒啊嘛， 搭落去， 其实都合理，因为啲菜新鲜炒啊嘛， 沉 噶嘛，所以系撑好高咯。 系， 咁跟住咁啊食，咁个 friend 嚟到咪食咯，热啊辣啊嘛食啦，食咗两啖，我话你块肉咩？你唔肉嘅咩？张底啩，哇好无理由，我望望啲肉，撩咗一大轮，真系冇，因为嗰个日本人 friend 都话系，同你叫肉噶， 嗯， 捉翻个 waiter 嚟， 系。 咁你睇完，鬼蚊张单望，咁啊耍一阵啦，诶 ，wash 翻机，一声啱啱一堆嘢，跟住咁我跟住佢，跟住咁嗰时我唔识听啦，跟住讲完佢同我讲，即系阿毛简单，佢会整翻俾你噶啦，咁即系香港去嘅 logic 整翻俾你，咁即系佢炒过个菜，炒翻块肉，炒过个菜， 咁 攞翻出嚟俾你，咁我 friend 咪继续怼咯， 嗯。 怼即咁，有啲菜其实都好高。咁佢怼到啲菜得翻三分 一，半啦， 个面都食咗三分一噶。即系你谂下平均嚟计，呢碗嘢系差唔多 average 烧咗一半。 系 咯，突然间 嚟咗碗 有新嘅，大赠送。 个碗唔收噶啦，食埋啦你可以。 哦， 点食啊？ 哦，大水皮实啊真系。 我你先，你讲起日龟，我就谂起嗰次。 超 食咗年先食嘅，又唔系好贵喎，几百 yen 嘅仲系好贵嘅， 好平嘅咋，入龟 好嘅好 贵 嘅， 系啊，嗱， 你揾到嘅真系去 嗱，如果讲日龟咧，仲有一个就系其实大有马温泉，因为其实有马其实好近嘅，因为你喺神，因为其实咧 你坐城巴士到啊， 坐铁道到噶，由大阪坐铁道去神户，跟住再转地私铁。即系喺地铁度，即系车出口行几分钟到噶啦。佢个最泰国鸡汤咧，系温泉度假村嚟嘅，大到3000 yen就系有齐晒，有温泉啦，跟住一齐晒，同埋有个地方俾你坐喺度食嘢，跟住好靓嘅嗰度系。 总之啲温泉大概都系有温泉啦，跟住有个休息区，跟住有可能附近有啲铺头咁样。 系啊，度假村嚟咁样嘅。 系啦系啦，基本上即系。 即系其实 大江户都系咁样。 系佢大江户嗰种咯，佢又不过佢又咩有马温泉就叫做咩？始终你有名温泉乡嘛。 系好多都系咁样。 好多嘅，嗰个系只系如果你话日归温泉咧，其实冇一个 OK 嘅就话，只得去嘅。即系最紧就揸车去嘛， 真系够方便。 系咪唔使坐又转巴士又转咩啊嘛？一转巴士就麻烦烦噶啦。 哦，唔系啊，巴士佢嘅巴士。 你冇拎住夹或者行李，其实都仲 OK。拎住咧，你就唔好讲冇转巴士，转地铁你都唔想转啦。 就 系 咯， 喂，地铁真系要转几程嘅咧，都要两三程都系。 就算地铁啊，比较即系相对个地势平坦同有电梯，你都唔想抽。你仲要巴士要抽啊，大佬，仲要咁一 K 度碌来碌去有机会。 我唔买佢巴士，佢咩喎？旅游巴士嚟嘅嘛，佢有人帮你。 哦，咁但系你就烦咯，你又要认。 即系佢嗰啲系高速巴士，即系点样？ 高速 巴士系啊，直接一点到嗰啲嚟噶。 我就系我就因为我去嗰次咧，我将个箧就咩咧？喺车站附近 lock 架塞咗落去先，即系就系最轻嘅行装先去温泉， 可以咁做嘅。 咁就最简单，唔使。 依家仲方便啦，一定有咩嘢有服务中心。 草津温泉仲离谱啊！我就喺东京去坐始发电，跟住夜晚就翻嚟啊，三个钟头。 本身远啊嘛，本身三个钟车程单程、啊。 系咯。好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仲有咩酒店嘅？ 酒店啊，冇啊。如果你讲话我玩个开心嘅，然后拖闸咯。 然后拖闸 ，OK。 嗰间嗰日去到就大雪到一个点啦，咁啊 哇！真系雪花， 唔 系，即系成个海边都系雪花。 重点系咩咧？嗰把遮系透明噶， 吓、啊，好、啊、透明噶， 铺满雪咧， 唔系白色噶。 但系跟住间房系咩事？间房系讲系死样嘅。 哦，有哦，唔系床嚟，唔系榻榻米啊，净系有张床上面嘅。榻榻米上面摆上张床，哦，咁好啲嘅，因为榻榻米上摆床咧，对于啲外国客嚟讲会舒服啲。 系啊， 真 系。 咁同埋佢係自己本身喺 哇喺个站附近啫喎， 行到过去， 系咯，即系我先望到。 佢係自己里面有一个咁乸大嘅 哇，系啲爽死 木造木 缸，系我同我老婆两个跳晒落去都有 剩。仲有 位小朋友系好开心嘅，但呢间酒店咧系房里面嘅饮品都饮到，包括啤酒。 哦，哇，爽啊！ 咁我都话呢种系最我唔知我住，我觉得呢间系最理想嗰种玩法。 几钱嘛？ 都系4000。 哦 ，OK 啦，差唔多 OK 啦，差唔多。 但系我呢度食嗰块牛系最好食嘅，不过讲翻先，佢间房点解好咧？即系咧，你见到佢就好得意嘅。佢而家嗰张相咧，你见到有阵， 系啊， 跟住外边露天嘅，咁中意落晒雪噶嘛？ 系。 你浸完温泉，个人啲血行，其实你就唔系好怕冻。 诶，依家先讲。 但系咧，如果你去嗰度咧，你喺度隔篱浸啊嘛，浸唔够，你咪自己开咗块暖水吹咯。系啊，吹够你咪入翻嚟继续浸咯。同埋，如果你间房自己有温泉。其实个玩法是你是不会着衫，你是着去那件浴袍。 系 啊，点解啊？ 条鱼 个水长开噶嘛。 系啊， 浸好跳落去浸 饱， 再淋口够，叹够再浸。系啦，总之唔理，总之你幻想自己就咩咧？不断地过冷河，过冷河，咩水过冷河，咩水 过冷河啫。 系咁喺度浸到死为止。 诶，我讲有样嘢咧，就讲咧，我又系好多年前嘅古仔啦。咁我就去定山溪温泉，咁咧因为佢露天温泉嚟嘅，雪山大雪山嗰时系冬天啦。咁我露天温泉，咁咧我坐啲雪就落我下头嗰度。咁啊温泉咧浸啲温泉又啱好喎。咁因为嗰啲冻天气冻啊，啲血唔上到个头度啊。咁浸温泉浸成两三个成四五个字，跟住起身 连续咁样浸住四 系啊，跟住好啦，起身抹翻个身，出都冇嘢嘅，一路行到出个休息区嗰度。跟住一坐喺餐厅呢度 ，bang 嚟啦， 瞓咗 啲血上头，跟住我跟住成十分钟我喐唔到，直情喐唔到啊，晕到系喐唔到嗰只嚟噶， 晕咯， 撇，因为啲血唔上头啊，浸喺温泉度啲血，因为佢血一落你头度啊，上次本身系负度，下半身廿几度，咁你啲血唔上头，你咪唔会晕咯，但系一回到室内，啲一上头系。即淋 个头暖翻啦， 即淋啦， 一个身体一 balance 翻就发觉啲温度唔错 啊，啲血即上头即淋。我嗰次话浸到真系我跟住嗰次我教训就系、 落雪温泉冇浸咁耐，我只系得十分钟算 落雪，同埋落雪你要你唔可以长浸，一定要 系 坐五到十分钟，一定要起一起，等个人去 feel 翻冻，即系佢适应翻个环境，然后再落翻。如果唔系你咁样长坐咧，一起个温差你有机会。即系咁讲，老崔唔喺嗰度瞓低啊！如果 真系爆 嘅， 唔系佢真系佢时间差好嘢喎。喂，我换完衫，着翻晒啲衫啊，即系着翻牛仔裤啲啊，跟住坐喺张 timey 谂住唞饮杯嘢，唞一唞时候先至嚟料。 唔系，但我觉得好彩你行翻入去，因为你喺出边咧，佢唔知道你系想唞定，即系除非你跌咗喺个缸浸咗喺度啦。 系啦， 咁就冇讲。如果唔系你，譬如你话喺浴池咁坐喺度。其实我谂日本人未必会斗嘅，佢会直接佢出边嗰人过嚟搞，可能搞一轮噶啦，已经过咗。 唔系浴池反而唔惊，因为浴池本身啲血咧，佢上唔到头啊嘛。 系 入咗室内够暖啊， 个人暖翻，个头暖翻， 啲血先上到头啊， 啲血上翻嚟。 所以即系嗰次之后唔敢浸啊， 一冲咪晕咯。 所以嗰次就有咩十分钟，所以又浸温泉咩五分钟咁样，敲敲我哋下斋过冷河咁样，咁样浸咯，先浸半个钟咯。 系啊，啤水过冷河咯。 哇！即系从此嗰啲，我觉得系教训嚟噶，即系未饮温泉系教训嚟嘅。 跟住如果你讲呢个鹿儿岛咯，鹿儿岛有间鹿儿岛，我住咗嗰间，我唔记得嗰间叫咩名，因为佢系好得意地系成间屋咁样俾咗你嘅， 系 即系成座嘢 resort 咁嘅， 你当系啦，系啦，一间 house 咁样样， 成间屋系你嘅，系啊， 系啊，咁但系佢最得意嘅地方系佢好远水路， 嗯， 佢喺。佢個設計都係望落去好似係好近嘅兩嚿嘢，但係我發覺你實際行出去咧好遠咯。咁我唔記得嗰間屋點解嗰陣時揀佢，好似話佢有講過啊。 係講温泉，講温泉 有啦，係啊，即係點樣啊？即係佢嗰間屋即係咁樣住，係啦係啦。 有停佢話唔知係邊鬼個名人住過啊，我唔記得啦咁樣。 哦， 咁总之就几得意嘅嗰间嘢，咁样样一行入去嗰下咧，我发觉最搞笑系好远水路，你发觉咧真系俾一间屋你住咧，其实都几辛苦。 梗系啦，行全部行， 唔系最紧要系佢唔系间室内屋啊嘛，咁即系咩事啊？你如果冻嘅话，个暖气唔系包晒成间屋噶嘛？一去厕所你发觉系啊，厕所有 穿过冻冻嘅， 间房有个暖风 走廊。 但你去门口可能经过个走廊，个走廊好冷冻咯。 系啊，冻死你咯！ 所以跟住都系搞唔得掂嘅嗰个位。 啊，系讲温泉啊，讲鹿儿岛啦，英岛咧火嗱，英岛本身佢有火山啦，其实英岛系温泉啫。佢先冇市民温泉。咁啊，我市民温泉咧就佢嗱，佢啲温泉就唔系好靓嘅，啲水唔靓嘅，啲水即系有颜色嘅。但重点就系咩？落地大波咧，遥望鹿儿岛市，即系话你可以条条缝望对，条条缝对落地波对住 赤裸 望望住鹿儿岛成鹿儿岛市。咁如果对咗船望到你嘅话咧，你基本上露鞋嘅，因为有船行，因为佢喺嗰条航线有船行嚟行去嘅，系可以彻底露体狂玩法嚟嘅。 你要露， 似披 系啊！但系嗰度但系好正，因为成个因为落地大波咧，遥望成个鹿儿岛市。喂，大佬做市民温泉咯，几百英嘅啫。正到爆炸啊！系啊， 我本人都唔买啊！你唔买自己， 因为我就行咗啲哇咁有温泉，因为我见到就咩经过地方有温泉就去，呢个系我原则嚟嘅。一经过市民温泉，乜你温泉入去，有冇浸我先？ 跟住如果你讲得意啲嘅有啲食蟹嘅有一间嘅，不过等下先讲间得意啲好快啫。得意啲嗰间咩事咧？嗰间去希野 吓， 希野应该。如果去开九州那边的就会知道。 依家新干线有得去那里啊。 是 啊。 如果未去过呢那个呢以前未有新干线那里一个鸟不生态的地方。 坐巴士去好远。你要在你在武雄坐车过去咯。 Exactly。 是啊。咁依家有新干线五分钟去到啊。 个笑话在哪里呢个笑话是去到那里啦。咁想 D 铺够三卡啦啦啩。电嗰都是离开广东话和普通话地域啦。 是吧 是啊。是啊真的个市都没听过啦。 是。 酒店第一晚住都冇问题嘅，住完第一晚，第二日走啦。check in 嗰时 ，lobby 见到有个香港嘅工读生喺希野间酒店里面做实习咯。我话咁你都走唔出呢个普通话地用，唔系广东话地用。我话真系 实习生啫，实习都唔系旅游。 冇谂过有人去到咁山卡拉希野， 梗有啦， 有几奇啊！ 讲真，如果我日本做劳工嘅话咧，我都梗系依山加利方啦。 佢。 你中间争嗰个后生仔啊，嗰啲阿叔 争到傻啊！同你讲， 啲山卡地方后生仔唔肯去，我知我啲阿叔阿叔先有机会揾到 佢。我娶，梗系去啲地方啦。 对咯， 你就是你，我叫我乜阿叔，中年大叔咁样 几好都犀利。嗰当年呢个新干线未起，都已经有人进驻啦。 唔系咁实，唔系嗰句，因为武雄其实算系多人识嘅，武雄又 唔系欺嘢， 我欺嘢， 欺嘢唔多嘅，相对 唔多。 食蟹就梗系要讲嗰间啦。 吓， 加油，你讲下先。因为我自己住，因为安全嗱系啊。自愛呢嗰間溫泉有兩間溫泉呢，其中一間新開嘅2022年起嘅嗰間溫泉呢，就喺自愛站行800米。 屌近喎。 係啦。 近喎。 自溫泉 嚟。你包到嚟屋水近嘅喎，你包到嚟。 自愛站向南行800米就一佢叫嗰間溫泉。佢嘅特點係咩 呀？ 我想問嗰800米嘅路係 直行 直路。 直路。 旁邊係即係啲企理路定係 話公路囉。 咁OK。 普通公路啫，800米。 係呀，就算落大雪都好行。咁咧，我行嘅嗰间里边，佢自卫温泉好大，最屘有露天温泉，露天温泉望成个自来湾嘅，哇，咁靓啊！跟住温泉下面咧就系嗰啲咧，有漫画睇，有个地方俾你挨，有嘢食嘅，嗰啲好自卫温泉嗰啲叫摄你话好靓啊！最屘又唔系贵，即系如果你即系去自来市，其实嗰间温泉，因为自来市另一间温泉咧 系要自己去到自来市先。 自来市有两间温泉，一间咧就系头先嗰间新开，有一间旧嘅叫同梦，嗰间咧就咩？七分钟揸车，除咗揸车之外，冇地方去，冇办法去到嘅。 啊， 即系话咧，嗰温泉咧系冇车，冇其他车道嘅，即系叫悭翻。 只能， 但系咧，我而家新开嗰间咧就800米行路。 啊， 咁系，咁都接受到。 咁你 即系如果自内， 你唔计自内离好远呢个 唔系，咁去得自内，梗系去得自内，你唔争在啦。 去得就梗系去埋嗰度啦。 同埋嗰温泉近啊嘛，最紧要系市区啫嘛。 即系知点样讲啊？ 好啦，你揾到 系嘅咗。 咁嗰间嘢系喺死落先，佢嗰个咩先？金泽之前嗰个站叫咩名啊？ 高岗 高山啊？高岗啊？ 唔系，落翻去 嘉禾温泉。 嘉禾 唔系嘉禾，唔系督上去嘅，顺上嘅。 重任小松 哦，都系嗰个。 定系呢个福井啊？福井啊？ 唔系福井啊， 福井啊，隔篱远啦， 隔篱远啦，福井就 咁就方啊。 去咗福井嗰度，咁佢有酒店车嚟嘅，咁嗰餐系食热泉蟹嘅。 系啦，热泉蟹出名啦。 咁佢系连蟹食，佢个餐好得意，嗰餐就贵啦。嗰间系就系少有地比较贵，嗰间系即系佢系点样拣咧？你去预你一间房两个人，就系两只蟹咁计。 吓， 咁就系唔知。 每人5万啊！ 一间房两个人，即系 total 咁计。吓，我记得系知唔知70,000 yen 嘅， 都算唔错啦。你话有埋蟹，一只原精蟹系嘛？ 如果两只蟹就70,000 yen。 好。 三即系每人只半啦，三只蟹每人只半，咁就好似唔知90,000 yen 定100,000 yen。 都未够100,000 yen，系咯？ 未到，咁唔到100,000，计埋税都100,000个头先啱啊。 系咯，咁三只蟹。酒 店咩事咧？咁佢就堅稱係全蟹宴， 嚇！ 咁嗰陣時又係嗰句未食過熱前蟹，熱前蟹啱諗， 係 食蟹點都點飽啊？ 點熱前唔係點點樣全蟹化？ 全蟹點點飽啊？叮咁多肉點？ 我從來唔信依嘢嘅，因為我而家講全蟹宴食到你嘔嗰種嚟嘅，我對日本嘢理解。 跟住諗下冇理由，跟住我哋都驚啊！嗰晚咁又係其實同一轉就係同我阿爸阿媽我父母一齊去，即係總之四大長老加我哋，即係三間房。 嗯， 咁谂，跟住去到车站我就对路，冇理啦， 买定啲嘢先， 个杯面系啊，买定 顶住先，顶住先， 咁啊煲水有咩事？ 系啊，买定嘢先啦。 跟住咧，嗰间系咩？嗰间系我以前嗰间公司嗰个老细介绍，佢话去嗰度，如果佢去亲大妈嗰边，佢就一定拆上去食蟹嘅。 哦， 咁 咦，嗰度离站远远噶？ 佢有车嚟嘅， 哦， 佢有专车，你去到你总之讲你几点到，你搭边班车，佢有架车去附近咁长一兜。 哦，即系都系附近嘅啫， 我谂嗰架车揸十几分钟。 系咯， 因为佢系一座平房式，咁喺个海嗰附近嗰边嚟。 个车都即系你车站过去都十几分钟， 但 系 佢 架 车就都大大地嘅，即系我哋咁样譬如六个人连埋行李咧，佢系一格嗰啲，即系佢唔系嗰啲七人车嗰啲。佢系再大格少少，即系近小巴类嘅嘢嚟 嘅。我啲 mini van 系 啊 ，van 类咧系啦。咁跟住佢嗰度里边就都格调都 OK 嘅，其实见到都 啊，奇丽啊，靓仔啊。 咁呢啲系啲房啦。咁跟住最笑咧系食嘢啦，开始。我老细同我讲，记得有得拣，一定要喺个 hall 食。 哦， 佢话如果唔系你好烦。 吓， 系啦，嗱，静鸡开鼓，咁我咪照听咯。好啦，开始食啦，咁啊上菜啦。蟹刺身咧，我就真系第一次食。 O K， 羊肠就唔系我杯茶嘅，好口好似食紧蚕咁样嘅。 哦，我可以理解嘅。 系啦，咁跟住咁啊怼啦，同埋咧嗰只蟹脚咧啲纤维滑，我觉得我中意食就唔中意食生啦，我自己就 嗯， 咁啊食啦咁样。咁嗱，头先讲紧嘅，每人只半蟹。 系啊， 系啦，好啦，咁啊，你我大家睇图啦，有只杠，有两只脚唔见咗啦。 系啊，一只杠，一只脚。 系啦，咁啊，刺身咧，十不楞啦，唔理佢啦，咁样。咁啊，你见到佢其实佢好心机嘅，切晒条啦，你见到其实变咗花啦， 变咗花嘅。 系啊，咁跟住咁你咬落去咧，我就唔啱食嘅啲嘢， 口感唔啱你啦。 系啊，即系太过散啦。 跟住咧，食乜时间咧？佢就喺佢就喺隔篱咧，已经系喺度玩紧旧罗烧噶啦，已经。 啊！ 但系咧，佢嘅旧罗烧咧，佢系。我哋系攞嗰个刺身蟹嚟饮旧罗烧， 嗯， 系啦，跟住佢隔篱烧蟹，好啦，点解我老细叫我唔好喺间罗烧？因为佢系真系 PK 地咧，佢系咁那样喺个炉 现场烧， 哦，现场烧， 现场煎炭烧，系成间房都系蟹壳嚟， 系咯，有浪味， 系啦，跟住就喺度系咁煲喺度烧啦，跟住一路烧一路煲系咁俾你食咯。 现场烧，唔好招啊，唔好喺房啦。 咁旧罗烧蟹，发觉真系攞金笔咧，系笔好多斤。 够口高咯， 咁啊食啦，咁样跟住嗱呢张系应该系未齐，你见到嗱， 你其实望下应该正常，其实够饱嘅，其实我觉得。 跟住嗱，咁跟嗰只蟹比例几大只咧？ 手掌 呢个手系我手板嚟嘅， 系。 咁我 啱啱拍得住，啱。 即你见系差唔多遮晒噶啦，只 蟹个夹螺直头有手板咁大啦，真系。 咁跟住另外一烧熟咗咧就好食啦嗰只嘢，咁啊冇问题啦咁样，咁啊见佢一路系咁烧啦，我哋一路系咁食啦，唔理佢啦。 系。 跟住咧，你见到佢真系有个姐姐喺度好努力咁帮你烧噶。 嗯。专人服侍。 冇错，咁啊都算啦咁样样。烧完咧，我哋就系比较败家，就咁拉紧饮嚟食。 冇话败唔败家嘅， 奢侈啫嘛。 因为个劈高太流。 你劈系啊，你劈高斋趴系好难，唔系人顶得到嘅大佬。 劲 嘅。跟住结果系，嗱你咁样你又比较到一个壳有几大个，系夸张嘅。咁跟住今日食啦咁样，依家系食唔晒。好啦，跟住去到咁上下嗰阵时，我哋再觉得死啦，唔够饱。跟住即系未觉得饱嘅。 你觉得唔够饱？ 其实吓， 点解我但系好够？ 原来佢中场咧有个菜，咁啊有个汁，有嗰啲蟹汤煮个菜。 系。 我哋都话死咯，咁咩事？唔系，其实都我谂过都六七成。 唔系，系多嘢食，但系未够饱。 个量系有嘅，但系 菜谂 唔够饱啫， 唔饱肚。 咁啊，佢个蟹汤嘛，咁啊大汤菜，咁你当好似嗰啲嗰啲咩杂菜煲咁，咁咪得两羹汤饮咯。 吓。 跟住咧。到佢入嚟煮下尾嗰时候，佢望一望，咦，你煲汤冇晒，佢就走落去，佢就全部攞翻 煲汤吓，要煲汤。 跟住咩事咧？跟住临尾咧，佢就煲咗煲蟹粥， 煮蟹粥咯， 蟹粥啦，一定有嘅蟹粥系指定用作嚟嘅， 基本嘅， 指定， 基本你。 跟住结果埋单到最后食完咧，我哋话得食唔晒，佢粥都食唔晒，根本上。 三只蟹其实好三只蟹连埋蟹粥其实好 饱噶， 嘅， 每人 只 但系咁蟹仲有其他嗰啲size dish啊嗰啲， 你有其他嘢喺度啊嘛。 其实你真系饱嘅， 你系只蟹本身唔饱肚，你先觉得三只蟹未必咩啫。 你惊 唔够啫？ 点知去到话你就 系系啊？你蟹本身又大只，跟住其实有埋蟹粥性咧，饱嘅。 夜晚咧就反而真系执到嘅。夜晚一嗰日我哋去落雨，咁啊算啦，浸温泉喺露天站咯， 冇所谓啦，系咯，你揸下 咩事咧？去到半夜又瞓唔着啦，瞓地板嘛，咁咪成日瞓。咁我都有冷机冷暖机，咁有啲咩事咧？咁啊去到半夜，咁啊装我出面，个天咧就清稳到癫咗。 见星星，睇 星星。正常啦，你去东京嘅话，其实光系西地方，其实即系叫星星嘅。 系啊，咁跟住咧，我就话我系未有见过个天啲星多到咁嘅事。 好人哋长步咁样咯， 冇啊，你真系 够 郊外咯， 你冇光害， 你唔可以长步啊， 冇光害， 长步全部变晒光痕啦， 系啊，佢就 廿秒已经变光痕啦，搞唔掂啊， 冇光害咯。 呢样嘢有事啊，呢样嘢好多年前我喺宅房咧，我住西区嗰头咧，我夜晚翻宿舍咧，望天嘅哇，呢个城市嚟嘅，使唔使咁多星啊？系嗰样， 我话高关真系好鬼夸张，我咁啦样点啊？ 你冇光害啊嘛，真系 系冇光害咯。其实离开咗东京之后，离开咗大城市之后，其实光害少啲，窄缝光害都好低嘅啫。 系咁冇咁多，真系冇咁多灯啊嘛。 窄缝一定少啦， 窄缝少少都少。 就而家窄缝其实都光害最低嘅，因为窄缝其实啲 唔系即系点啊？你住 高楼唔多啊， 你住乡间有咁嘅好处咯。即系冇错，即系啲嘢啲设施真系不足嘅，即系点样讲？而你要食嘢， 感觉上冇咁方便嘅，可能 系啊。但系有啲嘢真系你城市睇唔到，始终。 唔系我有个自我嘅笑话话啊嘛，智利之后最近嘅沙巴系咩啊？喺北建， 我博士啊， 由智利去北建呢边几多远啊？屌你閪，因为我冇火车到，你系啊，由智利去翻日村，之后日村再去北建，唔该，成为六个钟特急。 哦， 智利最近麦当劳，依然智利最近嗰个捞神去日村啊，而家智利好难有捞神啦。 啊！ 你可以想象到智利有几生卡啦。 讲开呢个点咧，嗰日日本个 friend 同我讲，我先知 咩啊？ 北海道人啦，本身佢话原来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咧，喺北海道你会见到色空妈，你会见康神， 系 冇见过七仔同埋出家嘅 地区 问题， 地区问题啊， 札幌有 系入唔到嘅，系咪接近差唔诶，咪罗神系有， 罗神有，即系都有，札幌市有，市内有， 大都市咯， 市内有，呢样肯定。 我讲就话，其实对佢哋嚟讲咧，嗰啲咩冇超市啊，有饭食嗰啲咧，佢哋喺色港买埋嘅。 正路啊， 系啊，所以跟住嗰啲话冇人，即系佢讲佢哋先讲。 粤文超市嚟噶嘛？ 车站里边有间罗神咯，系咁多咯。 系啊。 但系你发觉你，如果你喺札幌你行出咧。又真系唔多，覺得即空麥有好多，耐唔耐見到間？ 唔係，因為即空麥係集北海道嘅 生命線嚟㗎，佢哋嘅 道外清霸㗎，佢連自我都有即空麥落黐線嘅。 唔係，佢四周圍都有，總之係話基本上係，總之你唔好諗住揾七仔，你揾唔到㗎啦。 一定即空麥 㗎，即空麥啦，你北海道唔好講啊。 自我圍而家即空麥就咩啊？喺車站隔離，喺一千年嘅車站嘅 啊。 依家團購嘅車空白啊！我自來嗰晚瞓咗先有房有發折 嘅。有咩特別嘅酒店？即係最好嘅， 或者特別啦、 啊。豪咪雙根嗰間咯。 啊！ 因為佢個景係靚嘅，佢個景係佢個浴場個景係靚嘅。不過呢個就要上酒店觀望，因為嗰個位真係七成有四有人喺度，你冇得影嗰個位。 O、okay. K、嗯。我就冇睇先，我睇酒店方面。因为我住亲咗啲平即系住我即系住咗啲近车站，因为我有摊方便啊嘛，摊方便喺车站嚟。 唔系，其实都差唔多，即系睇下有冇做冇啲即系特别介绍咁讲埋，咁大概差唔多都。 差唔多啦，结论总结啦，如果就特别系。 咁 多间名出嚟。反而我住以前旧依轮啲旧饮嘢真系越嚟越少啦，而家依排依几年。 冇噶啦，即系佢都开始一来真系老化咗，二来真系啲即系点啊？現代化翻啲嘢，即係有啲嘢，例如網絡嗰啲或者充電嗰啲，即係你以前冇多啲咁嘅設施噶嘛。 係佢浴場嗰張相嚟嘅，嗰張。 啊，係啊，咁所以依家呢個酒店 牆相嚟㗎， 成望成個湖。 係啊， 唔係湖啊，直情係望住個太陽跌落去㗎，佢係。哦咁变咗嗰间系好嘅，同埋嘢食都 OK 嘅。咁就睇你想点咯。佢喺小涌谷嗰边， 天游嗰样嘢 咯。系4000蚊 楼 下嘅 啫，咦？咁啊唔算 贵 喎， 唔系你系入去商间嗰下时间耐啫。 系上去嗰层嘢，但系嗱，有人讲过嘅，佢其实就系同温泉乐园系同一间集团嘅，有条桥抌过喺隔篱嘅。有啲人就会话啦，咁如果我向酒店，我咪隔篱嗰间。 系咯， 其实得噶，不过唔系睇你个目标系咩咯。佢就系自己露台有 留一晚咯。 佢自己露台有埋咩嘅？佢自己喺露台嗰度有嗰、那个有个缸俾你自己浸。 嗯， 露天嘅，所以个温泉都系 啊， 咁就望住都系嗰边嘅景，咁所以就睇下你自己你个 要求几多啦， 你有时间嗰啲咪咩？ 系啦，咁但系就基本上，如果你同我谂都系嗰啲堆啦，玩嚟玩去都系呢集， 系咯，都差唔多啦，其实都咩古灵精怪嘢都讲晒， 喂， 你除咗 有再红啲嗰啲就冇住过啦。 哇，即系冇得觉， 都算差唔多噶啦。其实都即系点样讲，正常嚟讲住都系， 即系再平嗰啲酒店嗰啲， 即系就讲真系真系得个听字，即系冇呢个我冇机会试嘅。其实即系起码我 你讲呢个咧，有一嘅头先讲喺御海仓就有一间咧，有一个小得意嘅地方咩咧？佢嗰间嘢讲明就系汉马良嚟嘅，全部都，即系主要系女将嚟嘅。 啊， 最佢话窝心嘅地步系咩点咧？食完个晚饭都饱噶啦，通常食夜晚食坏食，食饱啦咁样样，跟住你去自己房自己浸啦。你去食饭隔篱房嗰时咧，佢会同一时间摆一壶水，同埋摆两粒饭团喺度俾你，惊你半夜 哦，我听过呢个仔， 系啦。 但系个问题系，我哋晏昼惊佢夜晚冇饭团食，我哋系买咗一个两个拳头咁大嘅嗰、那个佢个车站名物饭团。 哦，拍板饭团。 系啊，跟住嚟咗咁大嚿，跟住我哋仲掟咗喺台，佢隔篱摆咗兜喺度先帮住两个饭团。 哎呀， 我老婆望住，哎呀， 大大电视， 至少仲有包早餐喎、 啊。咁你咪再近多日咯，冇计。 我走啦，跟住嗰阵间，特登嗰最尾嗰日睡住啦，因为我搭翻架嘅新幹線出去之後，我直接就喺東京站轉埋的士就退機場啦，可以。 哦， 係咯，慳翻張 pass 嘛。 上飛機，上飛機食啦，冇計 嘅。 好啦，咁今集酒店加埋温泉就差唔多啦。 喂，但係 feel 到好明顯嘅，一定係仲有嘢講嘅，淨係諗下頭先民宿都未講。 民宿係等民宿係等超級翻嚟。 差唔多，其實真係點樣講啊？都呢段暫時。 即係民宿，我都以前民宿我依年少住，以前我早年嗰時候咧。主清女社好多民宿嘅，都话我经验就咩？关西口音嘅英文，真系听到我拗晒头，我同我 friend 两个都拗晒头。 听唔到啊！ 结果去到我直接叫嗰间清源女社就咩？喺江山就行几步路啊，直接行过去就算捻数啦。屌，哇！就讲嗰个啦，大佬佢用啲关西英文，我 friend 用英文又有限公司，叫两条又流唔得马嘴。真系，唉，真系顶。 可能直接用文讲好啲嘅。 直接我去到同佢用文讲，用咦，只系话佢搞唔咗算数啦。 只识关西系咯，关西看到咩啦？都听到讲乜嘢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咁 系咪还剩啊？有咩？不如开多集你讲日本嘢食都得噶喎。即系呢个仲都可以讲喎。呢、這个 我都可以。 唔系，即系我即系我唔系，即系嗰便利店嗰啲便利店甜呢啲点心都有排讲噶。 好简单，因为500楼下嘅，你都有排讲。 有排讲，啡粉嗰啲，啡粉要啡粉嗰啲，啡粉嗰啲即系好味嘅，超味。 连锁嗰块炸鸡扒你都未做比拼 就系咯。 之后讲啦，之后 讲啦，好啦， 系啊， 好，咁呢个就下次再录啦。好，下一集再见，拜。